但是没有对这些黑客的犯罪行为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仍然未准备好批准甲骨文和 TikTok 提交的方案，相信当地时间星期四会收到相关报告。他说现阶段没有被告知美国政府可以从方案得到利益。白宫经济顾问库德勒透露，当局正是深度审阅方案，特朗普着重国家安全以及 TikTok 美国业务的拥有权。较早前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和甲骨文表示已经向美国政府递交建议，有待审查。新华社报道，方案若果获批准，甲骨文将会为 TikTok 提供云服务，不涉及出售，亦都不涉及核心技术转让。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今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在早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个星期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2点，跌282点，总成交金额32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2点，跌1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ESR 报23.15，跌1.6；中国飞鹤17.8，跌1.02；腾讯控股525.5，跌9；阿里巴巴268.00，跌5；美团点评243.2，跌5.2；小米集团21.9，跌8.5；京东集团288.6，跌9.8；比亚迪股份104.3，升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14，瑞士法郎8.495，澳元5.637，加元5.862，新西兰元5.189，欧元9.1203。每百日元对港元7.3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5点，跌150点。港金现价报17,95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92美元，卖出1,9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如心广场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咧，龙尾排到接近丽城花园。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如心广场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嘅，而家车龙咧都长嘅，排到去接近丽城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咧，快慢线已经取消了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仲有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啦，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仲系慢车，龙尾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咧，较早前前少少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已经清理好啦，咁一带都仲系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有種氣場啊，離遠喺個大宅門口嗰度咧吹過嚟，我即刻就 心花正怒放， 係啦冇錯，真係 風給我按摩。 但你又好似姣嗰啲啦， 你使咩？佢仲要夾曬胸， 佢仲夾埋， 頭先 係 洗胸， 我做緊佢嘅心情，係 啊， 又見到你又同 uncle 一齊， 係啊，我日日 好犀利 啊！ 喂，你而家太忙啦， 我忙咩啊？ 你本身要招呼落富嗰个 local 阿叔，系咁食烟嗰个嚟揾你，翻工你又要招呼外国势力吓、啊？你放工翻去仲要对住落落，又喺度出你嘅手段。 我想话，琴日阿祖都同我讲句，诶、哎，你同佢前后脚咁样，系讲我同你前后脚噶。 我同你系前后脚咋？ 我琴日有讲嗰啲咁嘅说话 咩？呢句真系， 我冇讲过。 但系你同外国势力系并驾齐驱啊！ 咁点啊？ 并肩同行啊！完全系啊！ 唔怪我要讲多一样嘢。你翻嚟之前，今次佢第一句同我攞英文嚟同我讲噶，佢仲系 咁样啊？ 佢仲唔系？轻轻力拱门，佢嘣一声开门 ，Good morning， 跟住啵啵啵讲到个英文，我唔知佢讲乜嘢啦。我呆一呆，我直头吓亲我啊咁样。 英文一定好高， 我唔记得咗啫。跟住我做咩讲英文啊？跟住佢就话、我啱啱练完我嘅英文啊嘛，咁样啊，你知唔知啊？其实你都保持住呢一个心态啊，成功成为一个风骚快活人系咪？ 系啊，几好啊！即系其实喺个短短嘅呢个由乐富小巴上到嚟啊，广播道啊几分钟嘅车程，咁我都可以锻炼下英文。其实我觉得几好，佢。一个补习老师， 好好啊！佢补习老师嚟做， 唔系即系我话系我系我一个补习老师啊！ 佢、哦、用呢条桥嘅， 唔系佢啊咩佢？ 佢知道阿田用呢条桥啊，你可唔可以帮补习老师少啊？ 咁咪好开心咯、啊！ 好多时因为我啲同事都会坐呢架小巴噶嘛，只不过咁啱大家同一个时段上嚟啫。 又唔见你同普通话台嘅同事练下普通话，又唔见你走去同阿陈希啊、同阿高巨嗰啲倾偈。 陈 啊， 陈总 冇见过你。 陈总我见过嘅，只系打个招呼，佢唔同我讲嘢，你明唔明啊？ 咁都正常。 系睇唔同我讲嘢。 其实我突然之间觉得好惨啊！我哋咁样屈佢。 唔系 咯，我朝朝搭小巴翻嚟咧，我都见到好多同事，成日都同蔡敬文啦、同阿土啦、 同 阿新同事阿斌仔啦。同阿隔篱文教组又好啊，当医有阵时我哋都同小巴噶，其实我日日都喺小巴度同人哋倾偈噶，但系冇人见到同冇人影到相，就另外一件事嚟噶咯。 你错啦，大家都系一齐咁样出现， 系 点解有啲人会俾人感觉系同事，有啲人俾人感觉就系可惜系同事。 哦， 咩意思咧？ 一个系同事， 一 个只是同事。哇，真系黎明都要出嚟啊！至于着你后，便不 系好热啊，好 high 啊，佢要破线。 好兴，好嬲啊！ 冇计啦，搵啲嘢开心下啦，真系嗱，提一提你啦，风骚发黄啦，风骚咁开始啦。 明日我有把锁，还是我没有学过生活太多，想你来释放。Yeah, yeah, 一直能一种感觉，今天终于。其实信过因果，还是我没有学过享受爱情，想你去挥霍。 火不沾不喘，烟花气祝我不必想到太多，知知道你的天花也亲我，不必因我太多，请将千百也心花送给我，喜欢你喜欢我， 多谢晒各位， 拜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刚才这个不是心花怒放，是三花怒放，因为有三把声、啊、有容祖儿、吴浩康和这个红雀立的、Live 的版本。啊啊、我们刚才讲先甜后苦、真的、有少少苦的，如果 就这样开呢、就讲说零售市道、你照计应该不会是开心才行。 我不是起码好像有个小阳春、因为在街道见到呢人流呢真的多了很多的。我昨天跟一个酒店联络过。跟着呢 你这么快又想 book 酒店给我们睡。 多谢晒，攞嚟工作用嘅咁样，系、 okay, 啦、 okay, ， 就 唔 系 book 房咁样嘅。咁跟住咧，佢哋 几巴闭啊，做嘢要喺酒店嗰度嘅， 系啊， 几唔高尚啊。 唔系我上次同嗰啲外媒做访问，我就感受到咯。佢哋有钱咧就 book 酒店同你做访问。 嗱，嗰个分别就系嗰阵时啊，因为嗰个市道唔好，大家去酒店亦都觉得有啲担心个卫生嘅情况。佢哋系任 book 噶嘛，跟住仲大减价啊嘛。 系而家唔得啦。 我估咧，听众们，你哋想揾到减价嘅嗰啲咧，几日香港酒店住宿， 即系阿田最中意嗰啲。冇咗 啦，应唔会冇嘅， 唔系啊，有嘅系啊，即系睇你 book 唔 book 到你自己啱你时间。 因为咧，即系酒店嘅朋友就同我讲嘅就系话咧，自从咧即系政府就宣布咗呢个泳池可以开翻之后咧，嘣、一声爆房啊，即系嗰个 booking 啊， 为咗个酒店嘅泳池。 因为咁都要睇下嗰个泳池系咪特色泳池嘅， 同埋 你嗰个酒店系特色泳池。 唔系，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咧，如果之前嗱，如果泳池唔开，亦都代表住佢好多，譬如健身室啊各样嘢。 系啊， 所以你去到酒店嘅话咧，可能咧真系要多啲时间留喺房啦。但系而家就即系话度度都可以开通，你可唔可以做 spa？ 可以， 可唔可以游水晒太阳啊？可以，即系变咗即系成间嘅餐厅亦都可以，譬如四个人食饭。 系啊，真系唔同晒噶。 佢话嘣一声爆啊！爆啊！ 哦，呢个我做证，我咧上次有朋友咧，佢就我谂佢早一个月咁上下啦，佢就 book 咗咧个格拉底好香嗰间酒店，系啦，咁咧佢就 book 咗咧，系啦，佢仲同我讲话，哇， 好惨啊！ 人哋都系话晒五星级酒店啊，俾你变成格拉底好啊！ 我上个礼拜去咗嗰度食饭，你知唔知道？ 都好香咪啱， 我即刻想锁锁自己，有冇 keep 到个香味？我话俾你知， 有冇 keep 到酒店香啊？ 系啊， 佢话咧，佢嗰阵时 book 咗间房，咁咧就有优惠价， 系， 我话一千蚊啫， 系啊，之前 系啊，咁样， 系啊， 咁跟住咧，我话我就上去望下先，咁咁正啊嘛，佢有活动啊嘛，我再上去望，边有一千嘛，大佬，同一日 系 几多钱啊？变翻 2600 啊！ 哇，系梗啦，佢原本就系呢价噶。 其实 真， 我头先 即系翻翻嚟咯，六师弟翻归位咯，而家。 我第一句答我嗰位公关部嘅酒店界嘅朋友咧，我就话。其实咧，我系真系替你哋开心噶。佢哋几耐冇生意做？因为我话我之前，譬如我六月又喺香港嘅酒店住过嗰阵时咧，都话咯，成个泳池得我同我隔篱嗰个用， 系 一个人，其他嘅人都冇。咁嗰阵时泳池系可以开放嘅， 系系系。 全日咧，我估即系除咗嗰啲人即系着到好靓啊，即系件泳衣好靓啊，去影 相 打卡嗰啲咧， 就冇啦。 其实冇 噶啦，咁 样冇嘅，系啊，冇冇人直情喺嗰度，即系你见到冇乜喺酒店度出现啊。 你嗰次天时地利人和。夹晒你 啱啱冇时间系咪 清空晒个背景咁样？ 但系你会见到即系而家咧，应该系叭叭声，大家想揾到个平嘅价钱，应该唔系就呢一间，系周围啊，大家嘅嗰啲复仇者联盟嘅报复嘅消费啊， 消费啊，系啊， 声嚟啊！ 我琴日咧都睇到咧，咁又弹出嚟某间酒店啦，咁跟住又话有优惠啦，跟住我再揿。 哇，咁都叫優惠，都2900多喎。 咁你望下人原價幾多錢啊？ 我佢冇講原價， 會唔會呢個價錢係包一家七口同埋食午餐㗎？ 我好後悔啊！之前咧有一間新開冇耐咧，喺尖沙咀嗰邊新開嗰間咧，好靚㗎嘛， 嗰嚿木係嘛？ 係啊，嗰嚿木啊嘛，我有朋友咧就 book 咗咧，今個禮拜五去，你咩都唔識㗎啦，冇同佢講嘅啫，我哋兩個自己繼續講啊，係啊。佢之前嗰間酒店房咧6000多一晚㗎，我朋友 book 到。今個即係佢之前 book 咗嘅，佢 book 到今個星期五去住咧3000一晚。 哇，半價！ 喂，呢啲咁豪嘅，我有朋友住過， 話翻俾我聽， 好靚噶。 我仲未知你講邊間啊？ 你自己瞄自己咪啦， 我 哋 我而家去瞄你咪咯。 而家呢個真係冇呢支歌仔唱噶啦，即係我哋可能咧要消費就貴翻， 係啦。 但人哋有生意做都好啊。 喂，不過都係嗰句啦，唔好破壞人哋啊！人哋真係收嘅，堅收翻你幾千蚊服誒清潔費啊！ 嗱，我點解想講話咧嗰個消費市道咧？我而家入正題啦， 中意冇意思啊，陳導演啊， 因為咧佢有個叫做咧大數據分析公司咧，佢今日咧就做咗一個即係人流嗰啲變化啦，咁樣 急鋪嗰個比率啦，係咪 啊？佢好多嘅，譬如佢話究竟邊幾月最慘啦，指數會係點啦？佢仲要仔細分析到咧，譬如話嗱，平時咧可能呢啲鋪頭咧入嚟嘅顧客群咧可能係 OL 多嘅，咁但係如果喺而家成個疫情之下咧，呢幾個月咧佢哋有啲咩變化啦？ 多咗啲咩人嚟買嘢消費嗰個人係咩？即系咩群组噶？ 佢就好仔细嘅。咁其中一个咧，令我觉得咧，即系好吸引嘅地方咧，佢就话嗱，有危有机。 哦， 咁系咩咧？佢话逆市之中咧，都人行街噶嘛。 系啊。 佢话嗱，俾你估下，即系究竟咧喺逆市之中咧，运吉嘅机会大啲啊？ 即系买嘢， 唔系系运吉。 运吉啊，即系行斋行啊。 哦，系啦。即系究竟你喺逆市之中咧？做生意是容易咗啊，定系难咗？呢、這个容易同难呢，究竟系体现喺边一方面 呢？我觉得睇下嗰间铺头佢哋卖乜嘢。 系啊，我觉得最重要。 譬如我礼拜六上个礼拜六咧，又去铜锣湾度食 lunch 啊嘛，我见到咧一啲地铺，如果真系仲有得开嘅话咧，其实都多人入去睇嘅。你入到去个大商场入边，里面系名店嘅话咧，哇，嗰啲乌蝇拍到咧，你伸只口啊，伸条脷出嚟啊，青蛙一样舐到走啊。 可以同只乌蝇倾偈，佢唔会飞走啊。 一啲奢侈品咧，未必系必需。品嘅话咧，可能嗰个销售就会难啲，系咪咧？ 装饰品嗰啲都会系咯。 嗱，佢系咁样计嘅，佢话咧平时咧如果未有疫症之前咧，的确好多人都会行街，可能我哋三个都会行街，但系咧你就唔能够百分百确定咧。佢入嚟啊，齋睇啊，唔買啊，定係點樣？即係頭先我運吉嘅意思就咁樣。佢話咧，原來用而家佢哋嗰個疫情嗰個數據分析咧，反而係咁樣。的確人少咗，可能由以前成條街有1000人，而家得翻100人。 但係嗰100人係消費嘅。 大部分都會消費，因為嗱，你諗下呢個情況之下， 佢出去真係有原因嘅， 冇錯，你冇嘢都唔想出去啦。而你出得去嘅話咧，一定就是老婆叫我買兩包米同埋三包鹽啦，佢一定會做有買嘢嘅，又或者可能點都唔知點解一定要買件衫啦。佢可能你想舒壓咩都咧， 即係話個雖然嗰人流少啫，但係佢係有幫襯嘅。 係啦，嗱，佢話你好少咧，佢話佢個數字顯示咧就冇乜人咧，就唔係全部嘅，但係佢話少咗好多咧，就係話齋行。冇嘢做，佢話咧喺佢哋係啦，佢話而家佢哋咧揾咗， 我有買嘢㗎， 係多咗。佢話咧反而係咧嗰個進店率咧就高咗好多。佢話咧揾咗咧400本地商鋪嘅數據啦，發現喺疫情期間咧行入店鋪嘅人數咧進入嘅率啊，上升咗咧由平時得咧1/4嘅25%，而家升到咧35%，即係點計咧？大家都在商場度啊，一條街度，100人行過，平時咧得25人入去嘅啫。 係， 佢話疫症期間咧，反而100人經過你鋪頭咧，就有35人入咗去。 分別係以前一個鐘啊，有100人行過啊嘛，而家可能7小時先有100人行過啊，大佬。 但係總之咧，佢話你計法上面咧，佢就鼓勵啲鋪頭咧會點做咧？佢就話出得嚟嘅就會買，所以咧你而家個分別咧就話你點樣咧令到咧佢肯出嚟嗰班人咧就入嚟你間鋪頭買嘢，咁所以佢哋就有各施各法啦。咁但係呢個數字令人哋就知道咧危同埋機之中咧， 都好似仲有一絲希望， 仲有一絲希望喎。即係你啦，唯有同自己講咧，平時人係好多，不過都係運雞嘅啫。 係啊， 而家人少好多，但係佢每次都入嚟買嘢喎。 所以嗰條數嗰個數據咧好緊要啊。 我又想講另外一個數據，我都睇到嘅，都係一啲大數據嚟嘅，就係講緊咧，就喺香港啊，唔同地區一啲地鋪啊個空置率啊。 係， 其實講到嗰個數字嘅時候咧，我睇到嘅時候，我真係托住個額頭啊。 係， 譬如銅鑼灣區咁樣啦，地鋪嘅空置率咧去到18%。 哇！即係十間裡面，差唔多有兩間係吉嘅， 都真係 淨 係 講緊嘉廉威老道尖沙咀一條街， 係啊， 37間吉鋪喎， 佢多咗好多嗰啲咧，落閘放狗啊，貼曬廣告嗰啲喺度， 所以你會諗到即係有好多可能鋪租太貴，佢哋真係做唔住啊！陰公， 有啊，如果 事實上又真係過往嗰啲租金係真係好貴嘅喎，你睇下而家咁嘅疫症期間，嗰啲樓價都係高企到成日都話啊，咦，好似冇跌反升啊咁樣，再仲係高位啊嗰啲咁樣喎， 但 係 咧佢呢个数字咧，佢又再提供另一个参考咧，佢就话嗱，唔好下下咧净系得个愁字，佢话咧系入市好时机啦。 入咩市啊？ 铺 租铺，我有朋友做生意，真系趁住呢个时间咧。開拓佢嘅生意，佢話因為咧，而家我佢租咗嘅一啲鋪咧，係一啲啊嚇， 係 誒，因為即係佢想拓展個生意， 係 佢話我以前係一定唔可以用呢個價錢租到呢、 這 個， 冇錯冇錯，係、 okay, 啊，所以佢話咧，而家啲人睇大數據嗰個分析咧，唔好淨係睇個慘字，佢我哋新完之後咧，如果你有少少錢嘅話，可能你會發現慘境之下咧。有生机啊！ 我有几百蚊松动钱，可唔可以租到个铺？ 我都有，我有两张八达通。 哎呀，我哋夹埋可唔可以租到三个铺咧？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对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的金额较之前两轮大幅下跌表示失望，认为政府预留储备用于明日大屿计划，没有将香港人的困难放在第一位。胡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只是针对老板，而是要协助更多打工仔，又表明会在立法会财委会反对明日大屿计划前期研究拨款。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重申，政府应该考虑推出失业援助金，以及应该有更多措施协助包括基层和排档等小商户，以至其他中小微企。另外，他认为不能够因为抗疫而不理房屋问题，明日大屿计划值得进行，在前期研究之后可以再进一步考虑。民建联将会支持相关拨款。政府推出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涉及大约240亿元，其中校巴司机、注册体育教练等都获发一笔过资助，金额每人5000元到6700元。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非专利巴士分会主任谭伟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虽然今次资助金额较前两轮少，但是每部校巴仍然有15000元资助，司机保姆每人获6700元，他已经表示收货。体育教练工会筹委成员刘家豪在同一个节目说，他认为现时业界有不少有多年执教经验，甚至有国际教练牌，但是没有在本港注册，亦都有部分教练属于学校体育教练，他们都同样未能够受惠。英国首相约翰逊相信中国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文和精神。约翰逊在国会下议院接受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港区国安法的订立和实施已经影响到言论自由，受影响的亦都包括英国公民。但是约翰逊说，英国政府未决定是否会杯葛2022年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访问华盛顿的英国外相南通文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的时候，亦都讨论到香港和新疆问题。南通文在记者会上说，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都遭到严重侵害，促请中国政府恪守国际承诺，尊重香港人的自由和自治。英方将会持续关注国安法的实施以及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司法部起诉5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透过勒索软件对全世界各种行业和领域的100多间企业 機構和個人，包括香港部分政界人士進行網絡攻擊，目標以電信公司、政府、國防公司、教育和製造業為主，要求受害人和公司付款。受害者包括美國、澳洲、巴西、德國、印度、日本和瑞典的公司。司法部副部长罗森说，五名被起诉的中国公民是中国黑客组织 APT41 的成员，他们亦都入侵世界各地的电子游戏公司网络，窃取游戏资源，并且通过非法网站在黑市出售。同案亦都拘捕两名马来西亚公民，他们涉嫌协助黑客寻找目标，并且出售黑客获得的利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个星期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7点，跌280点，总成交金额453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58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ESL 报23.1，跌1.65。中国飞鹤18.02，跌8毫。腾讯控股526.5，跌8蚊；阿里巴巴268.5，跌5蚊；美团点评243.8，跌4.4；小米集团22.05，跌7毫；比亚迪股份108.6，升5蚊；京东集团289.6，系跌8.8；盈富基金25.2，跌2.8；中芯国际20.05，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日元105.0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22，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293，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67。日經平均指數報23,301点，跌174点。港金現價報18,01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52美元，卖出1,94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半山嘅宝云道波老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坚尼地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波老道噶。重复多次。半山的宝云道波老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坚尼地道的车不能够转入去波老道，一带就车多。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如心广场对出快线的交通意外大约是3分钟前就清理好，现在还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重复多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如心广场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现在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退出，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苏屋村一段挤塞，龙尾风力楼，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就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就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咁我自己都做咗30多年嘅护士啦，但我睇到我嘅同事啦、周围啦，我哋真係身心俱疲。咁我会尽力，我会做我嘅专业，但係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諗係全城嘅市民同医护要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美恩，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嚟紧佢阿仔将会翻学啦，因为点啊 key free 啦嘛，唔知佢啲阿爸准备好做足晒准备未咧？因为见到有啲家长都话，哎，仲喺度帮佢买紧书，哎呀，仲要帮佢买紧校服，吓，唔知佢仲系唔系好似过往咁样甩头甩计？阿仔真系拖到飞翻学校咁样，因为知啊，佢好中意真系准时翻工噶嘛，系啦，佢系边个？佢咪好准时翻工嘅曾志豪咯。 就咁嘅，而家喺屋企上堂，如果都迟到咧，真系难辞其咎啊！你谂下有冇人喺屋企上堂咧，仲可以同老师讲到正 ？Sorry， 头先塞车。阿大曾生你喺屋企翻学嘅啫，屋企好大啊，有个厅咧，入房咧，中间有红绿灯啊，都塞车啊，难度大咗好多噶啦。哎，不过就嚟复课啦，咁啊，希望到时啲校车生生性性、醒醒定定啦，仔。大家都知道啦，我系有好多唔同嘅专长同埋爱好嘅。除咗读歌王，大家俾面嗌一声之外咧，其实我亦都系呢个微波炉嘅小王子嚟嘅。冇错，计上一次我示范咗冇开盖摆成个食物盒喺里边，结果冇出气位，佢就变咗溶胶咗个盒啊！嗰个成嚿咧溶晒之后咧，我今日又有一个新嘅挑战，想同大家一齐做一做。嗱，我今次唔敢自己做，我想交俾你哋去做。就话说网上咧。就流传咗一样嘢，就系话咧，你中唔中意食嗰啲包？你如果系买到啲冻冰冰嘅包嘅话咧，你点样可以将佢变成热辣辣喺微波炉度叮翻热佢咧？又可以不失霸气，有好美味嘅大包可以食咧？嗱，佢就话啦，网上面有人教各位office 咧嘅朋友咧一招办法，好容易嘅啫，连盒都唔使用啊！你知啦。剛才我見到咧，即係自己嗰個咧膠盒咧，我都驚咧，仲有下一個受害者啊嘛。佢話連膠盒都唔使用，你唔使驚咧會溶咗。今次有啲咩方法咧？佢話你攞杯水，一個普通嘅杯，不當然入得微波爐啦嚇。如果你又用膠杯嘅話咧，我諗你又重蹈小弟嘅覆轍嘅啫。佢話你攞普通一隻杯，加少少水，唔使多。佢話咧，如果你普通一個即係茶杯或者咖啡杯嘅咧，佢話你咧大概晾到個底少少咧，啲水咧滿到耳仔一半咧就 OK 嘅啦。咁然後咧，佢話。直接就将个包咧就摆上嗰个杯嘅杯口上面吸住佢，冇错，嚟你而家试紧啦，系啦，攞个包直情好似个杯盖咁样咧吸住喺个杯上面，然后就摆喺微波炉度叮， 佢話一分鐘至兩分鐘之內咧，咁就 OK 噶啦。而佢話個原理係點樣咧？嗱，即係我哋大家就集思廣益啦。應該就係咧，透過你加熱嗰個水，然後咧水裏邊嘅温度咧就會向上升，就好似水蒸氣咁樣蒸啊蒸，蒸啊蒸。佢話好快咧就會將你個包咧由冷冰冰就變成就熱辣辣、軟淋淋。佢話你可以食到一個美味嘅包噶啦。嗱，究竟得唔得嘅咧？嗱，我想话俾大家听，第一我未试啦，第二有风险噶，因为唔知点解咧，佢话呢一个嘅方法咧喺网上面有人做咗之后咧，有人失败咗嘅，系失败到点咧？失败到好似唔系一个包咯，系一个白胶浆咯，系啊，黄耀祖个花名啊，白胶浆啊，因为佢个包咧就直情系全部咧撇晒落去咧，就溶咗个杯里边啦，有啲咧唔知点解嗱，呢、這个我真系谂唔明，佢话咧佢咁样加热完之后咧，直情系成个包窿咗。可以个包摆落微波炉度叮到窿咗，同我上次个盒有得挥，所以呢个咧又系令我得即有啲却步嘅。更加咧嗱，有一个咧，大家千祈唔好学啊！但如果你有经验嘅，都不妨话俾我听。佢话咧，原来咧佢喺微波炉度咧试过叮寿包啊，即系中间咧又有嗰啲叫做莲蓉馅咧，嗰只寿包啊，寿桃定寿包咧，系总之你明嗰样嘢啦吓。佢话咧嗱，佢冻冰冰嘅，佢就咁摆落微波炉里边加热咧，结果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啊？结果你估发生咩事啊？哼！结果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啊？讲三次你都好难估到，爆炸系爆炸！你听错，咪你冇听错。佢话个包系爆炸咗，里面竟然咧好似火山爆发咁样，呢啲岩浆啊流晒出嚟。嗱，所以咧我喺度摆低呢一个咧叫做蒸包大挑战。如果你成日喺 office 里面呢轮都唔系出去食好多 lunch 嘅，可能你自己有带包啊，有带呢啲翻热嘅咧，不妨喺面书度话俾我哋听，究竟。刚才我讲的这个方法成不成功的呢？会不会有失败的风险的呢？为什么会搞到会爆炸的呢？有没有哪些包是不适合放在微波炉里面叮的呢？喂，这个时势自己搵食，自己食得最安心，叮叮叮叮叮，小心爆炸。风头火势，我们这个拍档呢，它很有趣的，它呢真的好像女士那样，它会忍不住跟你说啊！你睇我今日有咩唔同咗？啊！佢问咗我啊，大件事啊！我望咗好耐，我话，好似你系咪画咗眼线啊？咁样 问错人啫嘛，冇嘢噶。好彩我真系有留意。 其实我冇问你，我问阿田嘅啫，头先。 我睬你都傻，我照讲。好在桂花田就即刻答佢，系啊，我留意到咧，你只眼都嘟。原来佢做咗啲手脚喎。哇！我望住佢真系唔同晒喎，牛哥。哎呀，真系我呢个突击测试我又失败咗啦，答唔啱呢啲问题。哎，不如佢自己现身话俾大家听啦。究竟黄耀祖，我今日有咩唔同咗啊？ 由于年事已高，加上日久失修，我好似讲嗰啲危楼咁样。我系讲紧我眼睛嗰个眼皮啊，我觉得越嚟越重啊，所以咧就有朋友教我咧，不如你试下黐少少双眼皮胶水啊咁样。所以咧见今日又唔系好使见人咧，就是、见你哋两个，咪试一试咯咁啫嘛。要试一试嘅咧，唔止我对眼啊，就系讲紧咧全香港啊好多嘅同学仔啊，下个星期三咧就会正式恢复一啲面授课程。我谂好多家长啦，好多同学仔啊，老师啊，佢哋都真系落紧鼓啊，几紧张嘅。下个礼拜先至正式部分开始咧就逐步复课啦吓，但系。有一啲咧嘅學校咧，原來誒，琴日全香港嘅學校咧，就可以由琴日開始安排咧，不多於六分一嘅學生咧，就翻去學校度，慢慢咧就適應啊，同埋追翻一啲嘅課程進度。所以咧都見到一啲報道就喺度講啦，咦，開始翻咯，咁究竟復翻課面授課程個情況是如何咧？校長就咁講嘅，佢就話咧，佢話係啊，都見到咧啲同學仔咧，可能舊年大部分時間都冇翻過學校上堂啦，對於新嘅學習環境。是翻学读书是对于他们来讲是新的学习环境啊，都觉得需要少少时间适应的这样。而学生又觉得怎样呢？有些人问到中六的同学仔了，因为接下来要考公开试嘛，所以学校都为他们准备多了一些即是补课的情况出现的，你快点来了，快点回学了这样。同学就当然觉得哇，要咁早起身咧，真系有啲唔惯啊！仲要其他嘅同学咧，就打电话提醒佢，喂，你要起身啊咁样。不过佢哋都话噶，翻到学校咧系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嘅，就系嗰种集中力啊。佢话屋企上堂咧，始终咧冇咁容易集中嘅。学校上堂咧，即系觉得有书。 有書台喺度啦，咁樣係可以令到自己更加認真。咁啊，暫時睇咧，個個都覺得咦幾好喎、啊，都好似準備得幾好啊，因為下個禮拜就逐步復課面授課程啦。但係原來喺同一件事上面，有一個業界佢哋有幾多嘅擔心嘅喎，就係講緊校巴業界。因为其实复课的初期都会是半日上堂，但如果你真的计算时间的话，幼稚园上午班放学的时间就是12点，而小学就是12点半放学。有些校巴师傅其实是会走两转的，因为本身小学的同学不是12点半放学的，是点几放学的，他们可以接得到两转的。但现在他就说了，12点就幼稚园上午班落堂了，12点半就是小学放学。佢話好明顯啊，而家就唔知點算嘅，因為咧校巴同埋保姆車咧每次接送學生咧，大約都需要40至50分鐘，而家咧兩者放學嘅時間太接近啦，好可能咧就會令到未能夠達成呢個咧就係準時接送學生。家長可能會不開心，又或者可能有些同學仔或者家長需要多咗時間喺街上面咧有一個等待嘅情況，一諗下要喺街度企。咁我面對住嘅問題就係、是、可能係危險性啦、安全性啦、疫情嘅關係啦咁樣，所以咧佢哋有唔同嘅議員咧都建議啊，喂，係咪應該呢個教育局幫手協調下，唔好等啊個問題出現咗先去協調啦，因為而家咁樣睇嘅話咧，係冇可能走得兩轉嘅。但係而家咧就係講緊佢哋本身係走緊兩轉，唔會突然之間多咗一大扎嘅校巴出嚟嘅。咁點算咧？會唔會更改或者縮短幼稚園上課嘅時間啊？又或者學校佢哋本身可唔可以都做一啲嘅調配咧？喂，快啲處理啦！下個禮拜就開始啦。好彩下個禮拜都係幾班開始啫。但係個問題已經可以好嚴重㗎啦，所以真係要小心處理啊嚇。风头火势，我呢位嘅拍档，佢应该系冇揸过校巴，但佢亦都等同于揸校巴，因为咧以前佢仲系揸车咧，四个辘嗰阵时咧，朝朝咧佢好 enjoy 嘅一段时间就系可以接佢啲小朋友翻学啊，因为佢觉得嗰个咧就系最好嘅 family time。咁如果嗰啲校巴搞唔掂嘅话咧，阿田啊，有冇谂住重出江湖啊，做下校巴车长，可能做份 part time 都好、啊。 是我只是可以做到接放學的批，因为我做节目都一点先完。我都明白他们啊，希望可以即是双方学校啊，即是同校巴公司可以协调下，因为一开学的时候他们可以有钱赚返，这个都好紧要的。好，新一期的居屋申请已经开始了，去到10月7号就截止。今期有四个分别在火炭、粉岭、马鞍山和钻石山的区份给大家选择，大概有7000个单位，还是以市价的六折发售。最贵的单位是说卖502尺就卖489万，最便宜的那个是卖117万。除了有居屋之外，我房委会原来在去年推出了一个试验计划，最吸引的就是说可以终身不用交租的优惠。吓，唔咁顺，一世都不用交租。哦，是啊，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这个世界是不会有不劳而获的，那你一定要付出一点才行的。不过看到他们开出的条款都不是不合理的。哎，喂，快说啊，怎样才可以终身免租金啊，那间公屋条件就是呢，只要你年过70岁又住在宽敞户，主动申请大屋换细屋这个计划就可以的了。批了之后还有搬迁的津贴。姐姐，我住在房协的，那房协那些有没有啊？有啊。最新消息就是报道就说房协将会在月明村一栋起一栋10层高的组装合成的公屋，每个单位大约226尺，总共有64个单位的。咁咩嚟噶？咁房协咧都希望咧藉住呢一座嘅组装公屋咧，可以咧好似房委会咁啊，吸引一啲咧合资格嘅长者申请调迁入去嘅，而腾空佢哋嘅大单位俾有需要嘅家庭。目标咧都系一样噶啦，都系70岁以上住紧大单位嘅老人家。咁啊调迁之后咧，都系终身免租金噶。咁啊呢一座嘅组装合成公屋咧嘅地下咧，仲会有长者中心啦，同埋咧康乐活动。 室嘅，方便一班咧老友记去参与啦。咁至于单位咧，系以呢个叫长者友善方式咁样设计嘅，最多咧就系两个人住。咁有铁闸啦、大门啦、地砖啊、橱柜、抽油烟机、热电、热水炉、洗手间同埋呢个淋浴间咧都会加设呢个扶手啦，仲有防滑。沐浴呢个凳仔喺度嘅，咁啊，其实啦，认真啦，呢个计划其实都可以做到咧，帮到人又帮到自己都得益啊！其实都好似阿祖祖话啫 ，win-win situation。各位仔女可以留意一下呢两个计划，睇下你爸爸妈妈有冇乜需要啦。 我唱得不够动。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这在情歌的性感，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爱爱爱爱那么多，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谁是垃圾？谁不舍我？难过分一丁毛赠我，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细眼仔。 早晨啊，细眼仔， 细眼仔啊， 细眼仔， 我哋两个咁样咁相亲相 合， 系啊， 面身合体， 唔好意思啊。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眼茄，冚唪唥同学早晨。今日我哋继续上动物堂。 好啊， 呢个动物堂咧，我一睇个资料我就觉得好搞笑啊。 点啊？ 我叫你哋估下，你哋知唔知有一种嘅动物咧，佢系冇脑嘅， 哦， 冇骨嘅， 哦， 冇心脏， 哦， 亦都冇血液嘅。 哇！咁頭先你就咁講咧，好似我哋三個識嘅爹哋媽咪咁樣咯。 咁又唔係，我爹哋佢唔係啊，佢好有骨氣嘅， 係啊， 所以唔係冇骨。呢個 係啊，但你有三樣啊嘛，又冇腦啊嘛，好似有 冇血咯， 冇血咯， 我冇血 添啊， 係啊， 你貧血，你媽媽啊嘛， 係啊，媽媽貧血咯。 我今日要介紹嘅 冇骨㗎， 冇骨㗎。冇骨冇脑冇心脏冇血液，同埋仲有一样嘢啊！你妈妈好中意嗰啲咧，死咗之后嗰啲嘢咧，佢死咗冇尸骸添嘅， 死咗冇尸骸， 死咗都冇尸骸。 佢系咪成日修桥补路噶？ 可能要啊， 系啊。 但佢如果系要修桥补路嘅话， 咪冇尸骸咯， 系啦。但佢会喺个海度修桥补路，可能补翻阿海龙王嗰个。今日要讲嘅系 jellyfish 水母。 系啊，水母原来会佢点样冇尸骸发 觉？即系佢会自动溶解。 用呢啲石系咪啊？ 系咯， 但系俾人哋闹咗出嚟做海蜇啊！ 直至消失天与地啊！海蜇系咪真系水母啊？ 系啊， 系啦， 肯定噶啦， 系啊。 嗱，所以第一样嘢我哋要了解下，究竟水母体里面啊，点解佢会冇尸骸咧？ 好啦， 因为咧会溶解啊。 因为其实佢个身体咧95%系水嚟噶。 哦，所以叫水母。 咁嗱，系咪呢个原因我就唔知啊？ 系咯， 系啦， 所以喺水度冇咗咯。 系啊， 水母哦咁样。 佢系妈妈母亲。那个母啊，唔好乱咁讲嘢啦。 佢冇爸爸嘅咩？ 我又唔知喎，咁樣。嗱，佢咧有 如果有嗰個就係水吧咯，就係餐廳裏邊。 水吧都唔係嗰個吧，你教錯曬啲小朋友中文字啊！ 如果佢即係耳仔唔靈光，我咪水龍頭啊！ 哇！你講埋落去啦，仲有個分 贊成你啊！我都唔知點算啦，真係。 好，我講翻正題啦。95% 係水啦，3%係鹽啊，而另外嗰2%咧係蛋白質。所以咧，頭先我講嗰啲嘢咧，咩骨啊、血啊，佢真係乜都冇 噶。咁點解佢我哋鬧咗佢上嚟之後，可以做咗海蜇又食到又煙 眼嘅？呢個係另外一個議題嚟嘅，因為海蜇咧有另外嘅嘢做。我下次話俾你知， 佢真係好想食海蜇。 係啦，但我想答翻你哋咧頭先嗰啲問題先啦。 冇心 係啦，嗱佢冇呢啲咧，但係佢冇心，我哋成日會話咧，哎呀俾水母炸到啊！ 係啊係啊， 其實啲專家話咧，其實唔係啊，水母特登去炸你啊，因為佢冇腦噶嘛，佢唔會特登去炸你。是反而咧，因为 佢 净系 咧， 平时咧佢都唔系刻意噶，系佢嗰个动作咪系一收一缩，一缩一缩咁样咧，系佢哋嘅反射动作嚟嘅。呢个动作咧就会令到佢向前浮，所以咧佢系唔小心俾人类掂到，多过佢特登去炸你炸你。 即系意思系话你做咩过嚟俾我炸你啊咁样咯？ 系啊，唔系噶，但我估我唔够时间咧解释俾大家知啊。头先你问嗰个问题系咩话？ 我有问过你咩问题？ 有啊。 我点 解会冇尸骸 啊？ 哦，因为佢冇晒啦嘛，水嚟噶嘛。 系啦，就其实 唔系啊。咁点解佢再生系可以一个形体，但系死都会冇尸骸啊？ 咁我哋仲要问，点解有啲叫佢水母，有啲叫白炸嘅？会唔会两样嘢嚟噶？ 系啊，白炸系咪真系海蜇啊？ 原来大家对水母真系有咁多嘅认识。 下个礼拜 讲，做唔到我卖翻个关子。 好啊， 下个礼拜介绍水母继续。 国家有能力，但系冇对呢啲黑客嘅犯罪行为采取行动。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华中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华南。在早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个星期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6点，跌340点，总成交金额54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2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ESL 是报23.35元，跌1.4元。中国飞鹤17.9元，跌9.2元。腾讯控股524元。腾讯控股是报524.5元，跌10元。阿里巴巴268元，跌5元。小米集团21.5元，跌1.15元。美团点评242元，跌6.2元。比亚迪股份107.6元，升4元。京东集团287.6元，跌10.8元。中国平安81.6元，跌6.5元。盈富基金25.18元，跌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元，英镑10.017元，瑞士法郎8.495元，澳元5.638元，加元5.86元，新西兰元5.188元，欧元9.1195元。每百日元对港元7.378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68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1点，跌174点。港金现价报18,01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89美元，卖出1,944.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一啲嘅交通意外先啦。喺港岛花园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红棉路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挤塞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嘅，就系花园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红棉路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咁喺九龙方面啦，西九龙走廊啦，去翻美孚，近住宇晴轩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嘅，龙尾排到富昌村，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雨晴轩系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富昌村。咁啊，跟进较早前喺港岛啦，波老道近住宝云道嘅交通意外咧，都仲未清理好。波老道近住宝云道交界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波老道近住宝云道咧，唯一上山嘅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就系波老道近住宝云道唯一上山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坚尼地道咧系不能转入去波老道。港珠澳大桥主桥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咁而家中快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车速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另外啦，翻嚟九龙啦，九龙公园径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咁而家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嘅部分行车线解封，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渔心广场快线嘅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咧龙尾就去到尤丽村。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呈祥道去荃湾咧而家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各辆红桥面来回。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呢，就是花园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红棉路慢线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了场了。但一带车龙有待消散的，排到爱都大厦。作为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四年级学生马俊雄。大家可以叫我 Rex 啦，咁我依家21岁，好荣幸咧，过去一年咧，凭住 Doctor Body 咧 D 呢个项目咧，喺香港大学生创新及创业大赛嘅创业组啦，赢咗一等奖，同埋咧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咧，赢咗 Social Ambassador IPR 喎。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又要再 update 我哋天气情况。 系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85%啊，雷暴警告咧延长咗多一个钟头，去到12点钟啊。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亦要多谢咧，我哋啲听众咧，我好中意咧，成日咧就咧挑动大家咧嗰啲民间智慧咧，帮我哋解决问题 啊。唔系，我都觉得我哋啲听众好好啊，有啲咩都同我哋分享啊，讲下佢哋嘅经验啊。 系啊，嗱，头先叮包呢个咧，即系我费事我再重蹈覆辙啦，无端端真系又重蹈覆辙，个盒唔见咗。咁啊，真系有啲朋友咧，佢就话系噶，佢话咧水杯。 上面摆个包咧，佢话真系work 嘅，咁啊佢有几个朋友咧，佢就话得噶，冇咁容易咧叮到硬晒啦，咁但系有啲就话咧，我真系试过叮到着火啦， 嗯， 我冇谂过包啊，叮到着火， 咁系咪唔同嘅包啊？ 特包喎，着火喎，佢都系讲两三分钟就轰一声， 三分钟好长噶啦，对于一个包嚟， 但我谂住最多变包干嘅啫， 其实包 但佢已经系佢 着火 埋啊，去到 too dry 嗰个地步啊， 系 on fire 啊，直情 系， 哇，阿天争一步就系咁噶啦，好彩而家成日见到个叔叔喺度啫， 跟住又继续讲。 Let me dry 咁 又嚟啦， 唔系 Let me fire 啊！跟住有个朋友咧，佢就话啦：嗱，你可以咁样嘅，用喷湿咗嘅厨房纸包住个包，冚住个包嚟叮。 系， 佢仲要咁分嘅， 即系敷住面膜， 系啦，敷住 个 孖仔啦。你呢个比喻一流啊！佢话咧，如果你系中式包咧，即系如果系桂花田咧，就叮一分钟至分半钟。如果系西式包咧， 都要睇翻你嗰个度数几多度啊？ 度数可唔可以正常嗰、那个？ 强中强中， 强中就强中手系嘛？系啦， 强中弱嗰啲啊嘛。 系啊，咁佢话如果你系西包咧，西式包咧就三秒至半分钟就得啦。点解又分嘅咧？就西包同中包。 点知啊？ 系都有啲咁样分嘅。 顶唔同噶嘛？ 系啊。 咁可能中包系就佢冇烘焙过噶嘛，即系即诶 白色嘅 佢个 面系。 专家，你睇下几劲啊！呢句冇烘焙过，已经我同你都噏唔到啦。系咪啊？ 我唔讲到噶。 呢句 OK 喎。中文都讲错， 你 睇 下。你唔讲到就。 系啊，佢话咧，甚至乎咧，有啲咧用保鲜纸嚟笠住就得。 保鲜纸一定要揾嗰啲可以入微波炉嘅保鲜 纸。系啦，所以你唔好拣错，真系。 佢话咧，只要你唔好封实佢就得噶啦，因为咧，佢话咧，通常里边又会有啲死蒸气、水蒸气啊。佢话水蒸气就已经 OK 噶啦咩？咦，听咁讲咧，只要你系俾少水，有啲咁样嘅即系湿湿地咧。 其实最好嘅就喺摆喺个焗炉咯，就唔好用微波炉咯。 焗炉 系啊，焗炉叮包啊！ 哦，焗炉叮包啊， 即 系整翻热个包。 哦， 系啊，如果屋企有焗炉嘅话咧， 系啊， 我因为我有朋友咧，佢哋系学整面包嘅，咁有阵时整咗咧，都会攞嚟我屋企，大家分享一下咁样啊。佢每一次都系教我噶，唔同嘅包咧，你嗰个喺焗炉嗰个温度要唔一样嘅。 系， 但你咁样嘅话咧，你喺个焗炉度焗一焗。整翻熱辣辣咧，似新鮮出爐嘅， 係啊，效果好好㗎，即係好過叮咯，係啦。 佢話嗰個咧著火咧，搞到咧我公司嘅微波爐黑曬咯， 好彩公司嘅微波爐， 仲用得黑曬咯喎， 黑曬咪佢叮到黑曬咯，咪抹得甩嘅嗰啲。 OK， 嗱，希望大家即係使用呢個微波爐嘅時候，或者焗爐都要小心啲啊。 叮包學問都好多㗎嚇，好啦，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我要講一單好人好事， 好好啊，讚我啊， 感動嘅，我覺得。 好啊， 我第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先。四十年前的事，你 有 睇啊？ 我有睇呢个，系啊，系啊，系啊。 四十年， 哎呀，我哋都未出世， 哎呀，真系要问阿田啊，唔好意思啊，真系我走音添啊， 哎呀，未出世， 你 知道啊？ 你扮嘢喎？ 唔系，我话我啲牙未出世，未出世啊，真系。 啊，你未出世？ 但系咁点记得啫？啱啱出世， 四十年前嘅嘢，你会唔会记得？ 唔知我嘅， 嗱， 系啊，系讲紧法官大人啊，我保持咩咩， 保持缄默 啊， 咁样系啊。 嗱，我哋当好难啦，系咪？即系讲真啦，四个月之前嘅嘢，可能有阵时都唔记得啦。但呢一单新闻咧，就讲紧一个婆婆，佢用喺过去嘅四十年咧，佢都记得一件事同一个人，就喺四十年之前帮过佢嘅一个人。而喺今日，到咗今日嘅香港啊，吓，因为一个区议员帮佢手， 揾翻呢个四十年 系啊，因为呢个婆婆 嘅人啊， 系啦，因为呢个婆婆咧，佢话佢即系其实倾开偈嘅啫，即系佢跟住就可以再讲多啲嘅 details 系啲乜嘢啦。佢念念不忘啊，佢成日都会觉得咧，我冇亲身咧去多谢过呢个帮过我。其实讲真，唔系 一个好大嘅忙，可能一个小嘅忙。 但观点与角度啦，即系我睇翻，因为里面有牵涉到钱嘅，其实都真系一百几十嗰啲数目嚟嘅啫。但呢个婆婆念念不忙啊嘛， 哇！得人因果 千 年 记啊， 犀利地，即系呢件事好感动地，最后尾咧靠住，因为嗰个报道个标题咧系想系几个字嘅，即系讲。香港人 系 你哋好劲啊！ 有爱 系因为就系靠香港人同埋社 交 媒体上面度帮呢个婆婆寻人成功。 哦，真系好喎！唔系最紧要就系婆婆咧，即系因为嗱，你如果系譬如咁多喺条街度咁多个阿婆阿公， 系 你点知佢里心里面有一个有一件事记挂住咁多年 咧？可以解说到呢一个先嘅，因为其实咧本身咧区议员咧都只不过咧系即系同婆婆倾下偈咁样嘅啫。 区议员啊， 大埔区，跟住咧讲下讲下嘅时候咧，婆婆就讲咗呢一件事。 事出嚟啦。呢件事咧就大約發生喺四十幾年之前。婆婆當時咧有五個仔女嘅，而家婆婆咧就係八十歲。即係你諗翻嗰陣時四十歲嘅一個女人，帶住五件小朋友，佢咧就去到呢個羅湖火車站啊，但係人生路不熟啊，冇兑到人民幣。 係 咁。四十年之前，你真系唔會去到邊度，可能真係有找換店啊嗰樣 容易咯。大陸 香港要去羅湖， 哦 okay, 即係要過關啦。跟住過到係咪要用人民幣啦？係咪嗰陣時同香港真係同而家嘅過關啊？找換啊個方法真係好唔同噶嘛！四十幾年之前啦嚇，佢就見到咧，因為未對人民幣買唔到嘢食，變咗個小朋友咧就好肚餓啊，嗌住話要食嘢。喺呢個時候，噔噔真係有光環出現。 係啊，跟住有好心人咧，就喺嗰度咧，就幫阿婆婆，唔係即係唔係婆婆嗰時，當年未係， 姐姐就 係咧，做咩啊？咩需要幫忙啊？咁 係啦，佢就見到呢個情形咧，佢咪二話不說啊，就俾咗四十蚊人民幣呢一個嘅。即 系 太太 啦， 当年嘅太太，而家嘅婆婆啦，佢仲话快啲买啲嘢食俾小朋友啦，计翻个兑换率啦吓。 哇，四十年前四十蚊好多噶咯， 大约系港币100蚊，所以我真系想问下大家啦，因为我今次打唔切电话问阿妈，阿妈我出世嗰阵时咧。一百蚊港紙其實可以買到幾多嘢？因為講緊四十喎，即係四十幾嘅話， 四十幾年前， 我哋可能即係我哋三個都未出世啊咁樣，一百蚊都多噶嘛， 多是多多多多，可以買到一個禮拜餸 嘅 應該。 所以咧，即係報道都話，其實呢一位嘅好心人咧，真係非常之闊綽嘅，而好心人時候咧又唔肯收翻錢啦，淨係放低咗一張卡片。卡片就離開咗啦， 咁即有佢嘅名同電話咁樣聯絡啦。 係啦，不過咧呢、 okay. 一位嘅朋友咧，佢就後屘咧，原來當年咧睇翻個卡片咧，就喺荔枝角度，應該都有啲小生意咁樣嘅， 做皮具嚟嘅， 係啦， 皮具手袋廠， 真 係 我們的嚟㗎， 係啊，犀利呢個 卡片裡面寫住個電話號碼係七個字嘅啫，但 係啊，仲要仲未有二字頭嗰啲咯，仲係話你係九龍就唔知三定係七字頭嗰個年代咁樣咧， 係啊，就係呢一件事，呢位婆婆咧就。就铭记于心啊！ 真系啊， 系 咧， 因为 后屘大忙， 直情揾唔到，因为呢间嘅皮具厂咧已经搬咗啦，电话有七个字，咁其实你想揾得翻都揾唔到噶啦，真系。咁得出嘅结论咧，佢就将呢一张嘅卡片摆咗喺自己个银包嗰度， 摆四十年啦。 佢好希望有一日可以亲身向呢一位嘅好心人道谢， 系 即系一个唔好彩或者一个好好彩啦吓。 系 佢就同呢个区议员咧，婆婆而家八十岁啦，就同个区议员。傾開偈嗰陣時咧，就將四十幾年之前嘅呢件事咧話咗俾個區議員知。其實區議員開頭咧都唔係真係好有信心嘅，但佢就話即係知道咗呢件事，覺得一事無妨啊。 唔係，同埋都想幫阿婆婆即係了咗個心願啊。 但其實都唔知會揾到啊嘛。你揾緊一個四十年之前你個得到嘅嗰啲咩嘅資料，淨係得一張卡片，有個唔已經冇嘅地址，同埋冇得再用嘅電話啦。點揾咧咁樣？ 名 系嘛？系啦，咁都有间公司名嘅，但系佢都谂住即系搏一搏咯。咁我做咗又冇蚀嘅，帮阿婆婆咁样。佢就喺网上面咧，就将一发咗一个贴文，就将呢件事咧讲咗出嚟。而呢件事就得到香港人嘅转载 and 转载 and 转载。 嗰啲呢个转载咧，其实都好犀利嘅。一个转载咧，一传十，十传真系百，百传千噶啦。 而其实区议员系要做嘢噶，我谂佢自己都冇估到嗰件事喺呢24个钟头。之內咧，佢就不停咧，就收到好多好心人嘅資訊。呢位議員同佢嘅議員助理咧，每一個都要逐個制定去 confirm 啊。喂，你諗下，你唔可以亂咁講俾阿婆聽嘅喎。你即係壓親個八歲嘅阿婆 嚟噶嘛？ 係啦， 佢就真係幫阿婆婆咧，係即係去做埋呢個叫資料搜集，喺認定咗嗰啲身份認同之後，先至問下婆婆係咪依啲咁樣類似嘅咁樣。先至交俾婆婆系咪啊？ 而 最多做多咗功夫嘅喎， 做咗好多功夫，同埋意想不到地有咁多嘅反应，揾人成功咗啊！ 揾翻嗰个四十年前帮佢俾100蚊人民币嗰个朋友啊， 系啊，跟住咧佢哋有一个。電話嘅通話咁樣噶，咁啊區議員都有即刻不斷去更新啦，就話翻俾大家知咧，婆婆好多謝大家，好多謝香港人，好多謝每一個喺呢件事嘅幫我手嘅人。 哎呀， 哇，係咪即係我而家講都 起 雞皮 嘅， 真係 係啊，好感動，即係嗰個群策群力咧，即係大家都好有心地幫，想幫婆婆去揾翻呢個人。我深信婆婆咧。 即系呢一刻，真系我感动落泪，可以即系答谢翻个恩人啦，叫做上当年，系咪先？ 系啊，嗱，根据区议员咧，佢嗰个描述咧，即系大家可以咧去感受一下嗰种气氛咧。佢话咧，婆婆咧就首先咧，区议员咧想揾翻呢个婆婆咧，其实都唔系话咧系即时揾到嘅，因为个婆婆咧唔系成日听电话， 系、 啦，即系年纪大咁啦， 系啊，唔系成日 听 电话。 所以佢话咧，首先你净系想揾翻佢嚟话俾佢听，我揾翻人咧 都有啲难度啦。咁到打到俾个婆婆咧，佢啱啱饮完茶啊，咁啊上到嚟咧就话喂。我哋揾到阿黄日光先生啦，就是四十年前嗰、那个。咁然后咧，个区员就咁样形容嘅，佢哋通咗个电话，佢话咧，佢哋两个咧，一个就话多谢黄生，多谢；另一个就话啦，啊，唔使客气，唔使客气。然后区员就话啦，一个讲多谢，一个讲唔使客气咧，来来回回咗大概2046次啦，系啦，好似打 tennis 咁样咧，哎呀，唔好客气啦，我真系好多谢你， 来回球好多啊， 系啦，哇，来回球好多啊，咁样，即系然后就话咧，佢哋两个就互相喺度，即系大家真系 认翻 啊，呢、这个真系好难噶呢件事。然后咧，佢就话咧，等限聚令放宽再少少嘅时候咧，就再出嚟饮餐茶咁样，系啊，咁啊，然后阿婆婆咧，嗱，我觉得最有心咧就系啲人佢话啊，婆婆点解四十年之后咧仲会先至嚟揾人？咁样佢就话咧，婆婆当年咧就唔想俾人哋觉得咧自己讨便宜，但一路咧就冇打到呢一个电话咧，就系话诶，即系唔想好似话又再烦到人咁样。佢话咧而家咧 即系惊人哋误会佢又再攞钱咁嘅意思系嘛？ 系啦，咁然后佢话咧， 即系打搅到人咯。其实好多我哋上一代嗰啲真系。哥哥姐姐佢哋嘅心態都會，哎呀，打個電話俾你會覺得我係咪麻煩咗你，我打擾到你咧咁。 因為咧點講咧，因為我老婆琴日有睇呢個 post 咧，佢話咧嗱。好人就好多啦，但系亦都系好多咧，就系即系食花生咧唔好嘅人咧，譬如有啲人咧， 例如咧 望到呢个 post 佢就话真系咁想揾啊，就唔会四十年之后先揾啦咁样。嗱、譬如呢啲咧，就令人哋觉得好似好唔明白事理啊。 我又嗱，我咁讲唔可以话佢错嘅，因为的而且确你真系可能喺呢四十几年中间可以有好多机会。但如果你谂翻当年佢系一个四十几岁嘅女人， 系 佢带住五个小朋友。其实真的未必知道，又不是现在的网络沟通啊，各样嘢到真的可能摆低了的时候，未必得起心机啊。跟住其实真的有很多原因，又未必一定要一棍就勾下去嘅。 我怀疑咧，分分钟帮过去那位黄先生咧，佢未必记得呢件事啊。 可能系 噶，可能一啲蛛丝马迹先可能撩起佢回忆，我怀疑系咪？ 系啊，但系我觉得最重要系咧，琴日我老婆好嬲啊，佢见到人嚟咁样去话呢个婆婆咧，我就话系咯，其实你点解唔调转谂咧？即系叫嗰啲人咧就系、是。佢四十几年后都要揾翻佢，咁点会冇心 咧？ 同埋佢呢四十几年都将呢一张嘅卡片系摆自己个银包度。 系啊， 我谂呢个动作其实都代表住一啲嘢嘅， 系 咪？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比较念旧啦，同埋我谂呢个真系香港人大家嗰种互相帮忙咧，因为咧喺个过程里边咧，当佢第一日出呢个 post 咧，好多人咧真系群策群力咧就话，你会唔会讲紧呢一位呢个名字？因为咧同名同姓好多啊，咁有啲人咧就开头咧就好多起伏嘅，有啲人咧嗰个留言就话，哎呀婆婆唔知道你系咪想揾呢个咧，因为我认识嘅呢一个人咧佢先游咗啦咁样，咁另一个咧 其实你谂下中间个过程都真系唔怪阿区议员同埋佢助理咧，真系要好多嘅核实啊，经 历咗好多唔同嘅情 况，系啊，咁同埋有啲咧就话啦，如果咧你话佢已经系做厂又执咗咧，会唔会你可以去边一个地方度再试下揾啊，或者呢个又话揾啲查册啊，跟住有啲人就话，可能我识佢，因为咧佢话咧，我爸爸咧就系佢同学啊，大家又噏咗啲名啦，好多噶，即系会互相咁样 咧。因为可能之前喺嗰间厂度做过咧，系咪先？咁跟住仲有联络翻嗰个可能个老板啊，成啊咁样。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单新闻咧好温暖嘅地方，除咗你话四十年之后咧，真系缘分啦，即系因为好有机会咧，即系大吉利是。如果嗰人走咗，或者佢唔喺香港都得噶，你搵唔翻佢，咁可能对个婆婆嚟讲咧，佢就话：哎呀，好遗憾， 即系。几百万人今日香港，就算冇人死冇人病，揾唔到都好合理啊！ 同埋嗰位先生之前喺大陆，咁可能佢喺大陆而家移居咗喺嗰度， 系 咪做生意喺嗰度发展？咁我就已经联络唔到。 咁可能你就即系冇办法可以圆到呢个心愿啦，咁样咁所以首先真系冥冥中有天意，同埋咧就系可以俾多啲温暖支持咯。即系其实你可以一齐帮手。 其实系啊，何必要讲呢啲咁嘅说话啫？真系，即系你会觉得佢四十年都记住，仲将个卡片摆人包度。是不是？即是我觉得哎是啦。 所以 都邓婆婆开心。 亦都要邓所有帮过手的人，你们真的很犀利啊。 望路途铺了很远，跌过多少次也绝无言，听到了嘲笑心里没困倦，就算风雨对着我也继续步向前，我是我，无论往日如何未变，仍然在高歌，沉醉繁星里，是你真挚爱护我，一起仍在唱和，仍明白我心里，让这刻爱意未变，别要舍说话千百句，时常共伴随，令我不会醉，暖暖的声音继续在徘徊，报答你的爱，高唱这首歌，在这温暖岁月里，一起仍在唱和，我是我，无论往日如何，未变，仍然在高歌。沉醉繁星里，是你真挚爱护我，一起仍在唱和，仍明白我心里，让这刻爱意未变，别要舍。激说话千百句，感激说话千百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九宗确诊个案，其中五宗是本地个案，同早前其他个案有关，并冇源头不明个案。至到寻日，累计有4984宗确诊个案。一名男子涉嫌去年聯同其他示威者包圍灣仔警察總部和毆打一名便衣警員，其後被起訴，今早在區域法院被裁定一項暴動罪和一項普通襲擊罪成立。案情指被告涉嫌去年6月26日聯同其他示威者包圍灣仔警署，期間毆打一名便衣警員，曾經在去年11月缺席法庭聆訊，其後承認沒有合理因由，而並沒有按照法庭指定歸押罪。 一名15岁少年涉嫌在元朗投掷汽油弹，早前承认纵火和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两项控罪，被判接受18个月感化，其中9个月需要入住儿童及青少年院舍接受监管。律政司不服判刑，复核成功，高等法院今日改判被告进入劳教中心，两项控罪同期执行。案情指被告今年年初在元朗朗晴居对出凤翔路一带马路投掷汽油弹，警员到场将他拘捕，他其后被检控。在台湾，防卫部门在网站表示，解放军两架运八反潜机昨日在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活动。台湾空军除了以广播驱离之外，亦都运用空中兵力严密监控对应。防卫部门亦都上传昨日两架运八反潜机的照片。台湾传媒报道，防卫部门首次在网站设置的即时军事动态，透过文字和照片发布解放军的消息，有别于过往透过新闻稿回应，与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的做法相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个星期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9点，跌426点，总成交金额643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5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ESR 是报23.25，跌1.5，腾讯控股524元，跌10.5，中国飞鹤17.88，跌9.4，小米集团21.45，跌1.3，阿里巴巴266.4，跌6.6，美团点评240.2，跌8元，比亚迪股份106元，升2.4，中国平安81.3，跌9.5，京东集团285.8，跌12.6，盈富基金25.1，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5，瑞士法郎0.914，加元1.32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4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7,94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78美元，卖出1,94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半山嘅宝云道波老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坚尼地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波老道噶，坚尼地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波老道，咁一带车多啦。咁另外喺九龙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日雨晴轩有坏车阻路咯。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日雨晴轩一带咧就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现在车龙去到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跟住丰乐新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御花园，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行车缓慢。 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波老道宝云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波老道宝云道交界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坚尼地道嘅车可以转入波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雄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已经生效，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啦。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和 Beautiful Sunday 的 Barbie 林慧，在大家同心抗疫的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想谢刘德华的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同你哋讲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经文啊，佢又突咗出嚟啦。 讲咩啊？ 豪仔啊，柜桶用完删翻好佢。仲有啊，豪仔，唔该你换个条啦，失礼啊。 又点啊？ 条电线啊，披晒口啦。 好彩咧 ，office 啊，有你哋两位咁有安全意识嘅同事啫。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短剧。 office 环境整齐啲，做嘢就会安全啲。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拜个人。 好，又翻嚟風騷發圍人啦！而家繼續同你講雷公咧，去到晏晝十二點嘅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 好啊，嗱，口罩令係啦，咁啊，香港政府咧就由7月23日開始咧就話啦，宣布話強制喺呢個室內公眾地方都要戴，同埋公共交通工具啊、轉車站都要戴嘅口罩令。咁其實世界各地咧都有佢哋嘅，即係唔同嘅國家嘅地區啊，佢哋都有口罩令嘅。你有冇睇過一啲咩新聞咧？覺得佢哋嘅口罩令？嗰啲罰則咧，除咗罰錢之外咧，有冇啲好奇怪嘅一啲罰則？有冇睇過？ 冇喎、 啊，我又冇睇到啲咩罰則。但我今日睇新聞嘅時候，你嗰單新聞印尼嘅嘛， 現 狀嘅都，我見到咧喺曼城啊，即係英國嘅曼城，有一個男士咧，佢就有帶到。佢自己覺得嘅嘢係口罩出街， 即係佢覺得自己係覺得呢個係口罩。 係。但冇人會認同呢個一個口罩， 因為佢係戴國王的口罩， 因為戴咗個 bra 喺度。 唔係，如果係呢啲都好小事啊。佢戴咗條蛇出街啊！佢攞一條蛇綁住自己條頸，即係纏住條頸 ，and 遮埋個嘴。佢當呢個係口罩，但係佢搭巴士喎、啊。喂，有相睇嘅，佢搭巴士，但係開頭都以為係扮即係假嘅啫，咁樣 即 係見到條蛇喐為止咯。咁呢一個口罩嘅話都幾澎湃，咪 呢個 OK 喎， 有幾 OK 啊，大佬。 喂，有啲咩蛇食先啦？ 成日都話有啲咩蛇解毒啊嗰啲咧，會唔會係佢覺得佢幫你擋嗰啲病菌啊？ 我想問下咩蛇解毒啊？ 食蛇羹啊嘛。 啲人成日都话咧清热毒啊， 系咩？ 食蛇羹啊，食蛇王啊嗰啲咧，会唔会佢就觉得话条蛇咧系可以帮佢挡住啲病毒嘅？ 我谂， 所以佢就缠喺条颈度。 佢挡到啲病毒都可能要即系医翻嗰个思路、啊。 唔系，同埋最紧要系佢可以保持到安全距离啊嘛。你唔会咁行埋佢身边啊嘛。 但系我奇怪， 个个咪走咯，个个见到哇咩避开起码两米嘅真系。 我都唔使伸手，你都同我弹开 啦。系啦，佢有啲谂头啊。 我唔明点解巴士车咗系俾佢上车。 可能冇留意到啦，系咪？ 佢可能都以为装饰嚟 嘅 咋。 佢谂到有人带住条蛇上个车度，仲系两个两卷，一卷就卷条颈，一卷卷埋个口咁。因为条蛇咁乖喎，大佬。 如果你话口罩咧夸张，琴日见过咧就好似系美国啊，佢哋戴嗰啲渔网口罩啊嘛，真系 穿窿 嘅， 渔网丝袜， 真系渔网嚟噶，系真系一格一格咧，仲要系小朋友都有嘅。推出最新的款式，系、 okay、 啊，粉红色啊，咩都有。 定系咁啊？佢系透明，再加啲渔网纹，所以都系遮噶。 睇落去斋透咯，唔系真系斋网。 其实你戴个渔网丝袜喺个嘴度、 啊，你唔知道做乜嘅。 咁咪仲 加 嘢 裙嘅喎，系嘛？ 佢唔系丝袜嚟嘅，佢系网状咯。好啦，咁跟住咧，如果我见过咧，好似系印度咧，佢嗰、那个你系讲印尼啊嘛？ 我讲印尼嘅佛 像啫。我见到印度咧，佢试过咧，嗰啲人咧见到嗰啲商小贩啊冇戴口罩咧，佢咪攞藤条殴佢咯。 系啊，系系啊，系啊，系啱啊！ 仲要仲要大男人都俾佢照殴噶， 系啊，喺个街度啊嘛，真系攞藤条 fit 佢噶，因为揸电单车，砰一声走咗去就，如果唔系都发得几下。 好癫啊！呢件事真系。 系啦、 啊， 印尼， 印尼系点咧？ 系啦、啊，咁喺呢个东爪哇嘅时候咧，喺四月咧已经开始咧规定民众咧一定要强制戴口罩嘅，因为佢哋而家都好严重啊，成廿几万人确诊啦，有成近九千人死亡。 佢哋开头几好噶， 系啊，都守得住，跟住 开头守得住噶，但系当然啦，嗰阵时话守得住咧，就系话佢哋嗰个。檢測嘅數目好少， 所以唔知咯， 所以唔知啦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家佢哋知道，哇，真係事態嚴重啦。 係 強制戴口罩要罰嘅。係咁我哋 即係如果唔戴口罩要罰 啊，唔戴口罩係啦，係啦，唔戴口罩俾人捉到嘅係要罰嘅。 係 咁，你覺得佢係覺得點樣罰先會覺得啲人一定哇，我真係要戴口罩咁樣？ 俾個範圍啊，如果唔係咁樣好難估。 好啊，佢有啲。反思俾你啲人 反思 嘅、 哦、，OK， 我估好， 好， 同埋有阻吓作用。 困佢喺一间房里面，嗰间房里面全部都黐晒啲口罩喺埲墙度。 咁你咪更加 叫你念口罩试过，咪面壁试过嘅。总之你又望住晒啲口罩， 口罩先。 你去到边啊？咩角度你哋叫到 口 罩？口 罩， 口罩，咁死啦，系咪先？ 洗佢脑， 困佢廿四个钟咁样。 唔系，如果咁计咧，应该就系咧逼佢都系睇片。不过就睇嗰啲咧，因为冇戴口罩，然后咧就。身败名裂啊！ 哇，呢啲系发条铲啊，上瘾啊，嗰啲戏嚟 咯，应该系逼佢睇咧，就你睇下呢个唔戴口罩，你睇下佢烂脚啊，佢吓关咩事啊？你唔好理啦，你睇呢个神盔啊，哇，咁啊挂早嚟喎， 你咩先着系咧？ 全部都系冇戴口罩咧，屈到啊，全部都系即系身染重病嘅， 系 OK， 就令到佢惊咗。 好真系近啲， 近啲， 不过再尽啲。 再盡啲， 佢起初咧 睇片都係 起初唔睇片嘅，佢淨係俾你親身感受啊！ 哦，要聞嗰啲廢氣， 唔係喺醫院度， 醫院 都近啊！再盡啲， 殮房、 靈車、 靈車， 阿田，我哋應該一早就向呢個方向諗㗎啦。 嗰啲富民嗰個之星嗰邊， 你會真係流㗎？富民之星係咪先？ 即係要睇下人哋點死法啊！ 佢哋要罰佢咧，即係政府啊！佢當地政府咧罰佢哋要坐靈車幾分鐘。但係放心，嗰個靈車嗰個佢有埋棺木。系啦，个棺木 你放心嘅，灵车有埋棺木嘅，放心好多系咪？ 意思话俾你知，佢成个 package 嚟噶，你 放心， 只系做少少，全套服务。 系啊，有人喊翻翻嘅，你放心。哇，你呢句真系正喎， 神都有啊。 系啊，你放心。 我放心系咪嗰个棺木消毒晒嘅？俾埋口罩嗰班咧，即系冇戴要罚嘅。 里边条咸鱼消毒咗未啊？ 唔系，个冇嘅，冇嘅， 跟嘅，都要尊重死者。 系啦，咁样提醒佢哋。喂，疫情之下奪走好多人嘅性命㗎咁。 哇！但係咁樣真 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反思啫。 我覺得應該要逐個逐個上啊，即係你有人喺度咧，嗰件事咧冇咁嚴肅啊，同埋佢冇咁驚，冇咁怯啊。簡單嚟講，如果即係一個人喺靈車入邊度，前面就有個棺木話俾你知，當然入邊冇一個即係死者啦。 係 咧呢個就可能係你或者你累到人哋嘅將來。 啱啊！ 其實都幾有畫面，幾震撼 嘅。幾反思㗎？ 但我覺得可以將佢變成升級版 咩 啊？誒，等陣先，等陣我未讲晒，佢有升级版嘅，曾经都试过罚嗰啲人瞓落去棺木度，俾佢感受下你受到病毒而带嚟嘅即系死亡嘅威胁，跟住咧仲要俾大庭广众。俾人哋睇住你分 瞻仰为用， 系啦，跟住咧就俾人影咁样。 哎呀， 系啦， 其实我自己咧讲真啊，要瞻仰为用，咁多人望唔好， 我唔介意瞓下棺材，未試過。 化個靚妝先。 唔係，但係佢而家係罰佢嘛，要反先嘛。不過呢個咧，由於咧，即係佢哋嘅話咧，俾人批評我呢個咁嘅做法咧唔合理咧，同埋非法，所以就制止咗呢一個啫。但係 坐靈車係要嘅，有 坐靈車係要嘅。咁另外有一個罰則咧，就係咧要佢哋半夜三更 坐靈車 去邊度啊？ 又 都係去墳場咯。 係啦，去墳場做咩啊？ 佢係咁拍鬼片做咩？ 其實佢都搞到嗰啲即係員工，佢哋嗰啲紀律部隊都幾忙喎，又要坐靈車，又要去墳場， 即係要開車俾你。 老老實實，如果你個罰則去到咁咧，真係你可能寧願打劫好過真係。我打劫都系俾你拉坐监啫，我冇戴口罩， 坐监， 我冇戴口罩，要又要瞓棺材啊，又要去坟墓啊， 但 系问题 你冇戴口罩，你一个自私行为会令到好多个家庭、好多个人会死噶嘛？ 但系唔使罚到咁啊！ 喂，佢就要有阻吓作用，佢话要你 直情好似驱逐咗我喺印尼居住嘅权利咁滞喎！ 嗱，你等等，我未讲到，仲有嘅， 仲有 系啊！佢做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咧，要你夜晚半夜三更 去坟场， 去坟场嗰度为嗰啲死者，为咗因为呢个新冠肺炎嘅人啊，离世嗰啲死者咧去祈祷， 去祈祷， 系啊，半夜三更我 仲要认错，罚抄我，以后要戴口罩。 嗱，即系咁样咧，要佢哋咧真系话，佢要牢牢记住呢件事咯。咁佢话咧，如果你系商人嘅话咧，即系做生意嘅人咧，如果你喺条街度你冇戴口罩俾人罚嘅咧，佢话要停牌，停你嗰个做生意一个礼拜，唔准做生意。 哦、可唔可以派钱一个礼拜啊？ 梗系要派钱咧， 咪即系派钱当赎罪，我咪可以继续咯。 我全部我都支持， 你全部都支持啊？ 仲有啊，仲我未讲晒啊，仲有三样啊。咁啊，印尼居民咧， 我掟弯噶咯。 印尼居民，如果你俾人罚嘅话咧，即系斋拉到你冇戴口罩咧，佢就话我呢个我唔系好明嘅。佢话咧停佢嘅居民身份三个月，咁可能佢 嗱我头先咪话咯，驱逐身份。头 先你嗰 个 系就系冇咗， 可能系冇得投票啊， 或者系冇得做用医疗福利啊嗰啲咁，可能去医院睇医生要变私家嗰啲嘅收费嗰啲咁咯，冇得做嘅居民嘅身份三个月，仲有要清理市场啦，同埋通渠啊。即系通污水渠啊！ 我都已经冇居民身份啦，咁即系呢笪地方。 喂，我都起码有一样嘢，如果真系戴口罩系会帮到嘅话，你咁多规例嘅话咧，应该起码个阻吓性会好高啦。 但系都不能够因为嗰、那个即系罪名咧，就可以任意安排唔同嘅惩罚噶。 嗱，我 都会太过分。 我自己咁谂嘅嗱，我觉得印尼相对嚟讲又唔系一个真系好富有嘅国家，佢哋用重啲嘅刑罚。但佢又唔係要你罰你坐監啊，嗰樣嘢。但佢可以幫到手，佢冇咁多錢，可能係話可以做到一個全民檢測啊，又或者有好多嘅宣傳啊嗰樣嘢。但話俾你知，嗰個阻嚇性咁高嘅話，希望大家真係戴住個口罩。我淨係一個問題啫。佢哋本身國家嘅供應夠唔夠？ 呢個就未知， 或者貴唔貴？ 未知夠唔夠嘅。咁我又睇新聞冇講呢樣嘢，而家佢最新又加多一樣嘢啦喎。 哦，仲有啲咩？ 即係頭先嗰度一紮嘅已經係之前嘅啦，而家 其實我已經受不了嘅啦喎。 仲再加落去就係話。啱啱最近佢捉到八個人，佢又唔知點解好堅持又唔戴口罩嘛，於是乎都挨咗佢哋啦。佢而家加佢罰則係要佢哋咧去墓地嗰度， 又係墓地，喂， 真 係 去墓地嗰度。幫手掘嗰啲即係土葬嗰啲窿，係啦，掘墓地啊！咁佢話因為而家真係太多人去走咗啦，因為疫情走咗啦。咁第二墓地都需要大量噶嘛，咁而家咧人手唔夠，咁既然係咁嘅話，咁罰佢哋啦，等佢哋去俾佢感受到，哇！原來中咗伏之後會死，死咗之後要埋葬喺度，咁咪叫佢幫手去掘墓地。兩個人一組，一個人負責掘泥啦，一個人就負責咧安嗰啲板咧落去嗰個墓地嗰度。希望佢哋能够反思，同埋咧，希望落到呢个有阻吓作用啊！话俾你听，戴口罩几唔紧要。 即系点解咧？头先我话咧，我好担心呢啲惩罚咧。你谂下，如果呢条桥系今次通过咗咧，咁下次 佢哋做紧噶啦， 唔系啊？下次有其他咧，都系属于危害公共健康嘅行为咧。 系 你愿唔愿意接受呢个惩罚啊？举例呢、這个系最明显噶啦，食烟。讲到明系话食烟危害健康，同头先嗰个病冇分别噶，你又会令到你自己生癌啦，你又会有二手烟喷到人哋啦。 慢性病同埋即刻又真系有 一 个分别喺度嘅。 一样啫嘛，佢 都系危害到人， 佢都危害啊嘛。 但系呢 个 系即刻 会 惹到个病俾佢，可能系一个礼拜之后死啊嘛，嗰、那个系即时性噶嘛。 嗰、那个慢性， 如果你系二手烟或者你话三手烟影响到其他人嘅话咧，真系冇咁直接，又唔可以咁。 唔系，因为如果你呢条桥佢呢个思路通过咗咧，佢唔会再计你快定慢。 总之你影响到人嘅就会有啲咩罚则啦， 系啦，唔系同埋咧，如果佢咁样计落去，其实仲大件事。嗱，你嗰个就话所谓即刻死啦，佢话你嗰个慢性病咧，你就加剧咗成 個社會咧整體嘅負擔，因為你係不停會病啊嘛，你咪醫療整體支出開支大咗咯。 即係佢一世都要嚟受。 咁啊大件事啦，跟住咧話呢個食煙咧就要去墓地度掘墓咧，哇！真係仲得了嘅。 啊，但係唔係？但係問題係可能佢會覺得錢，可能佢會覺得錢係唔能夠去提升你啲人咯。 我都估到佢 係 咁啦。 大班有錢人好似抄車牌一樣啫嘛，啲有錢佬你咪抄我，我貪冇方便啊咁。咁點樣阻嚇到咧？ 咦，咁我就係想問印尼個墓地會唔會咧？而家好唔得閒咧？可能咧佢哋嗰啲墓地管理員話：，等陣先，今日已經招呼唔到更多犯人咯，已經有兩批嚟緊咯。 嗱，認真啊，佢 咁啊越嚟越多要入去觀光。 雖然有呢啲咁嚴厲嘅罰則啫，但係咧犯嘅人咧又佢話唔係太多。 咁梗係啦，罰則咁高，仲敢嚟咩？真係 我揾到個數字嘅，譬如琴日咧印尼咧就係增加咗啊，差唔多係4000個確診係單日新高嚟嘅。咁你諗下嗱，呢個數字同英國都差唔多啫嘛。佢要用緊啲咩措施啊？人哋印尼用呢個措施，咁起碼我會覺得咧， 呢個真係堅佛咯， 係啦，冇錯， 呢 個就係嗰個念佛嘅佛系 啦， 呢 個就係你嘅佛，懲罰嘅佛， 懲罰嘅佛系啊！咁你揀邊樣咧？真係 懲罰性嘅佛啊！ 我覺得係啊，可能我望到家鄉有機會可以佢哋控制到個疫情啊！ 咁印尼抗疫之歌會唔會就不停唱 蘇霧 是蘇霧？ 冷漠停止了，花火不再燃燒。唱伴沉默了，只听到了心跳，拒绝承认了，请不要打扰，都分开了，都不紧要，放低往事寻觅爱，强壮快乐还盛开，明白伤心伤痛犹如结灾，未至于死去活来，何必过分执迷痛爱，静静的等待永远不归来，再爱大地沉没了，方知你我太渺小，热度还未散，忽已转眼遍地落叶，拒绝承认了，请不要打扰，都分开了，放低往事寻觅爱，强壮快乐还盛开，明白伤心伤痛犹如结灾，何会抹干这泪眼，受了伤的身体继续会沉默娇养，是一试尽情地爱，结束那漫长安在，明日壮快乐还盛开，明白伤心伤痛犹如结灾，未至于死去活来，何必过分执迷痛爱，放手去尽情地爱，结束那漫长安葬， 静静的等待，人总需经历错爱。 关楚耀死去活来啊！吓，喂，又延长去到两点咯。 系啊，雷暴警告啊，延长到去到今日下昼两点啊，吓，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系80%嘅。 系啊，喂，嗱，呢度有少少时间咧，即系可以讲一单咧，都好好震惊嘅悲剧嚟噶。因为咧，台湾咧一位综艺界嘅朋友咧，即系36岁，只系36岁咧，即系绰号小鬼啦。佢全名就叫黄鸿星咧，呢一位艺人咧，佢就即系琴日发现咧，就喺屋企嘅住所里边咧，就即系死亡。咁由于佢太后生，即系30几岁，咁大家就话啦，点解咧？咩事咧？咁样系啦，仲要咧，好快大家已经排除咗咧，就话冇喺佢现场咧，冇揾到任何譬如话药物啊，或者酒精啊， 或者打斗啊， 系啦，又冇打斗啊，因为可能大家最直觉以为会唔会系边系就俾人哋袭击，一系就会唔会自己有啲咩药物啊诸如此类 嗰啲啦。 因为 其实之前咧，可能演艺界有啲朋友咧年纪细而轻生嘅话咧，咁啊即系走咗嘅话，都可能会 同呢啲药物有关嘅。 暂时嚟睇咧，警方初步嘅调查咧就话咧，应该系喺个浴室度走出嚟，唔小心跣倒，跟住咧就撞到个床边，怀疑咧就系头部受到跌倒时候嘅重创造成死亡。不过详细系点咧，都仲要之后去解说嘅。 系啊，咁因为咧，佢话佢现场咧就系得佢自己一个人啦。咁可能咧嗱，即系如果我哋根据今日嗰个初步嘅讲法咧，即系未有其他证据之前咧。佢可能真係話屋企一個家居意外，然後咁樣咧就真係離開咗人世。咁大家好震驚， 好發學，好兒戲 咁啊！係啦，我真係覺得第一好震驚啊！即係除咗你話可能有啲人好中意睇佢綜藝節目啊，或者佢嘅表演咧，你固然就會好傷心啦，歌手啦， 係啦，亦都有。 但係就算你話你係唔認識呢一位嘅藝人咧，但係呢一個背景咧。你看在眼里，你都会好忧虑，就系会唔会其他人都会有份啊？即系以前就净系担心 其他人有份啊，即 系有机会啊。 哦， 因为其实真系有好多人，譬如有阵时即系我自己一个人喺屋企， 系啦， 我都会去冲凉噶嘛。 冇错，就 可能都会跣到噶嘛。 系啊，以前我哋担心咧就话长者，成日都话啊，如果屋企咧有年纪大嘅老人家诸如此类，你就会提醒佢啊，有防滑垫啊，有好多唔同嘅保护装备。我谂即系你应该冇谂过就系自己啊，譬如话喂我哋30几岁、40几岁呢啲，冇事啦，点会有问题？哇，佢呢个意外系真系等于即系提醒你咧，任何人任何年纪。你都有機會， 要跣到就跣到噶啦， 仲要原來跣到係可大可小到咁 喎。一向都係喎，你自己喺屋企都試，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我試過咯。 我 touch wood 未試過咁樣。 我就即係扶得到嘅，因為啲地方唔係大啊，咁樣周圍咧，你好快隻手就可以扶到 嘢 啦。係 啦，個意外即係你會見到，其實都好短期啊。譬如前兩個禮拜阿嬌啦，係咪？佢都喺內地工作嘅時候咧，即係半夜起身去廁所啊，就係跣到，跟住就冚到個頭。咁你見到咧，人命就冇事， 好彩， 但係都。好似个伤口都好深啊，好似第二次联针咧有即系成100针咁样啊，由内到外咁样 啊， 系啊，即系所以咧，你话难怪咧，以前啲人成日都话，哎呀，如果单身一个人喺屋企咧，有好多嘢预想唔到咧，就系呢啲咁样嘅危险， 家居意外， 家居意外， 所以即系唔好睇小啊，佢自己年轻力壮咁样，即系可以，哎得啦，唔使麻烦啦，即系每一举一动咧，其实都要小心嘅， 以责万全啊，即系小心为上系好嘅， 冇话你年轻就冇意外啊， 系啊，咁我哋唯有希望尽快即系公布佢嘅真相啦。咁如果真係同呢个家居意外有关嘅话呢，喂大家自己千万要警惕，因为一次意外呢你真係可能呢就会 致命 啊，就会告别人世㗎啦。好啦，我哋听一次新闻先，跟住返嚟继续风吹快活人。 依法网站喺黑市出售。同案亦都拘捕两名马来西亚公民，佢哋涉嫌協助黑客寻找目标，并且出售黑客获得嘅利益。罗森批评中国当局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有能力但是没有对这些黑客的犯罪行为采取行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天逐渐影响华南。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听日风势颇大同有涌浪，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6点，跌399点，总成交金额687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5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ESL 系报23.1，跌1.65。腾讯控股524蚊，跌10.5。中国飞鹤18蚊，跌8.2。小米集团21.4，跌1.35。阿里巴巴267.2，跌5.8。美团点评239.6，跌8.6。比亚迪股份106.3，升2.7。中国平安81.2，跌1.05。京东集团287蚊，跌11.4。盈富基金25.1，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11，瑞士法郎8.49，澳元5.632，加元5.858，新西兰元5.186，欧元9.1118。每百日元对港元7.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4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9点，跌146点。港金现价报17,94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68美元，卖出1,94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喺港岛柴湾道回旋处近住环翠道咧就有坏车阻路，咁暂时一带交通挤塞，咁就系柴湾道回旋处啦，近住环翠道咧系有坏车阻路嘅，咁影响到一带交通挤塞。咁喺九龙方面咧，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宇晴轩咧对开都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都系塞嘅，龙尾排队富昌村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啦，去美孚方向宇晴轩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富昌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啦，嗰条支路落翻去观塘道咧，亦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諗啲 tips 扰乱对手。 今日呢俾啲 tips 先。呢一样嘢呢係我哋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好少带出街㗎。好帮手㗎。 即係废嘅嗰样嘢。 每次拎完啲嘢返嚟都话好帮手 呀。唔係我係话实用。係实用唔係好帮手。实用。 你有冇俾我哋嘅虚张声势吓到，定係已经估到呢？ 想一齐估，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4点至6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做我哋嘅朋友，同我哋一齐估啦！ 三号，三号，三号，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啊！ 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经文啊，佢又突咗出嚟。 嚟啦。 讲咩啊？ 豪仔啊，柜桶用完闩翻好佢。仲有啊，豪仔，唔该你换个条啦，失礼啊。 又点啊？ 条电线啊，披晒口啦。 好彩咧 ，office 啊，有你哋两位咁有安全意识嘅同事啫。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office 环境整齐啲，做嘢就会安全啲。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十二点翻嚟，风骚发汇人。 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8%啊！雷暴警告咧，去到两点钟啊！我个气温不停咁由29、30升到而家31啊！ 因为其实咧，广播道呢边咧 系阳光普照， 几猛太阳。 系啊！ 我头先你好似你讲得快啲啫， 几猛 大佬啊！好惊啊，真系。 点解咁惊啊？做好多衰嘢， 梗 系啦， 系咯。 我今日见到你只眼大咗咁多，我都惊啦。 抵得咧，你估你只眼又好大咩？ 有一种妖艳效果， 真系有妖艳效果。好精靈 嘅 我突然間， 精靈同妖係兩樣嘢嚟㗎， 即係咁講啦， 全部都係葡萄嘅人啊， 係咯， 係啊， 我好耐冇見過咁大眼， 我都覺得係啊， 有啲奇怪，而家接受新嘅樣子， 你由提子核就變咗一粒龍眼核，而家 都係大咗啊， 大好多， 大好多， 咦，有冇人想睇黃耀祖定 係？係喎係 喎， 究竟去睇佢點黐 ？Which one？ 又要問啦， 係啊，究竟想？ 请解释 ，Which one A or B？ A or B？ 我冇鸡眼嘅，俾唔到第二只眼大家睇。 系啊 ，OK， 好呢个时候有红与绿。 红与绿。半杯水的新应用啊，什么叫半杯水的新应用呢？首先旧的应用是怎样呢？我想没有人不懂的了，所谓半杯水的理论，那我简单再讲一次，这个应该是属于幼稚园级的一种哲学理论来的了。啊，你见到半杯水，那究竟你会觉得你是冇咗半杯水，定系你仲有半杯水呢？吓，完，呢个就所谓半杯水嘅理论啦。啊，咁呢个理论咧，的确系好使好用嘅，特别系咧嗰啲心灵鸡汤式咧，劝你话啊，你个人积极啲嘅时候咧，你用住呢一个咧，都系有一定嘅帮助嘅。不过如果实际上，譬如你对住一个输咗股票钱或者一层楼冇咗一半嘅人，你用呢个方法唔知又 work 唔 work 咧吓？哇！你揸银行几百万啊，咪好咯，都仲有几百万揸啊嘛，系咪？好啦好啦，但系我而家想讲话有一个新嘅应用方法系点样嘅呢？因为其实呢个所谓一半一半咧，喺唔同嘅问题嘅处理上面咧，都系有得应用嘅。嗱，我举个例子俾你听下。今日咧我就睇到咧，话喺中国呢、这个记者会上面啊，咁啊好多咧即系外国记者云集啦吓。佢话咧有一位澳洲嘅记者咧，佢就提问，咁啊佢嘅提问嘅对象咧就阿耿爽啊，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吓咁样。咁啊呢个澳洲嘅记者咧，佢就问啦，佢话诶，我想问一下咧，你哋系咪话中国咧系一个依法治国嘅国家嚟啊咁样？咁啊，耿爽好奇怪啦！你咁问佢，梗系咁答噶啦。我咁梗系啦，我哋当然就系啦咁样。咁然后咧，呢个澳洲记者就开始问啦。佢话：喂，唔系、哦，你知唔知啊？早几日咧，我就出咗去玩啊。咁啲人已经觉得好搞笑。佢话：点解你无端端第一个问题咁严肃？系咪依法治国？但系第二个问题一开波咧，就话我早两日出咗去玩咁样。好啦，咁然后大家就耐着性子就问佢：啊，咁点啊？嗱，我出去玩啦。咁咧，我就去到一个公园度。去到公园咧，我准备入去嘅时候咧，就遇到警察啊，佢啊查我身份证，查完身份证之后咧，佢就话啦：，咦，原来你系记者嚟噶，因为佢里边咧有一个咧记者嘅工作证件喺里边。跟住嗰个警察就话啦：，对唔住，你唔可以进入呢个公园范围啊。 咁然後咧，呢個澳洲嘅記者咧，佢就不得其門而入啦，但佢就拗頭啦，佢就將呢個問題咧掟俾阿耿爽，佢就問啦：阿耿爽先生，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咧？我係記者，所以唔可以入公園咧，係公園，你記住，真係嗰啲咩人民公園啊咁樣。佢話唔俾入公園咧，係建基於邊一條嘅法例咧？啊，估唔到啊！阿耿爽又好坦白喎。耿爽佢就话：我谂你问翻个警察好啲，我真系唔知道佢讲紧边条法例。咁然后咧，跟住落嚟咧就进入咗咧呢个游戏嘅第二部分啦。因为呢个记者咧就不停喺度问佢，佢就话：咁咪唔啱咯？有乜理由啊？佢会因为我系记者嘅身份就唔入得去先得噶？咁样咁然后咧，佢仲要重复一次咧成个过程啦、对话啦、描述埋对方嘅语气啦。嗱。不能不講咧，即係呢位澳洲記者咧都幾有喜劇嘅效果嘅，因為咧佢真係入言入格嘅，喺描述翻咧即係呢一位人民警察咧針對佢嘅言論嘅時候，咁然後咧阿耿爽咧佢開頭就都好有耐性嘅，就同佢講話我諗咧你都要問翻佢哋先得啦，因為我哋呢度真係幫唔到你啊咁樣，咁然後問多兩句咧，阿耿爽咧就嬲咯，佢就講出咗咧兩句嘅説話，亦都係呢一個題目嘅重點啦。佢就问啦，阿记者先生，究竟你问我呢个问题嘅目的系为咗乜嘢呢？佢话 A， 你系为咗进入公园啦，所以你就想喺呢度嚟问我呢个问题啊？定系 B， 你系想咧反映咧我哋祖国咧系冇呢个依法治国嘅传统咧？佢话如果 A 嘅话咧，我可以用我一切嘅方法系协助你，但系如果系 B 嘅话咧，我谂你搞错晒方向啦，唔应该咧将佢咧扭向呢个地方噶吓。咁最後呢個即係影像咧就不了了之啦，因為其實咧佢喺呢個大陸網友咧就 check 咗出嚟，就做截錄嘅啫嚇。好啦，呢、這個故仔就講完啦。佢點樣應用到喺呢個半杯水上面呢？首先咧，你要知道咧呢一條片咧係大陸啲網友咧就將佢擺出嚟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哋好認同呢條片咧裏邊嘅一啲內容。咁佢哋認同邊部分呢？咁啊，梗係認同耿爽嗰部分啦。耿爽嗰部分咧，主要就系话啦，如果你真系想解决你入公园嘅问题咧，唔系唔得，不过你唔应该喺呢个场合度问咯，你唔应该喺呢一个咧记者发问会嘅地方咧去解决你自己嘅私人问题，咁样系唔啱规矩噶。咁亦都好多我见到内地嘅网友咧，佢就好赞啊，佢就话咪系咯，入唔到公园就喺度问问题，哎呀，你真系啊，你当而家呢度新闻处咩？你有冇发现啊？呢个系嗰杯水里边嘅其中一半啊，即系话你就见到问题嘅一部分，就系话系佢点解系一个唔适当嘅场合去问自己入唔到公园呢件事呢？但系如果你用另外一杯水咧，即系嗰杯水嘅另外一部分嘅话咧，你就可以思考啦。唔系，其实佢唔系只一个个人嘅问题，其实可能佢系反映出咧，就系话。究竟会唔会系佢系澳洲一个外国记者嚟噶嘛？会唔会外国记者最近喺内地会有啲唔好嘅待遇咧？会唔会系反映出系佢哋嘅政策有啲咩问题咧？所以佢喺度问嘅话咧，其实佢又冇错。嗱，你话啦，呢一个应用系咪好实际咧？因为咧，你如果攞呢个半杯水咧，摆呢啲处理问题嘅时候咧，你就会一个咧就净系睇到佢嘅事情嘅表面，亦即系话咧，哎呀唔见咗个半杯水，表面嗰就冇咗。但系如果你攞嚟睇另外嗰浸嘅话咧，可能有啲人就会发掘出更加深层嘅问题，唔系、会唔会里边有好大嘅政策系唔同咗咧？其实咁样问可能系啱嘅。其实我哋中国人都有句说话噶，就是、叫见微知著啫嘛。嗱，譬如咧，你话啦，我哋去一间食肆度咧食嘢，咁如果你话啦，见到个餐厅职员咧态度唔好，你如果你系作为呢个股东啊，你有份，你喺呢个老细面前你投诉，喂，唔系、我嗰日咧去嗰度食嘢咧，我发现咗咧你哋嗰度咧啲员工对嘅态度唔好啊，有啲差、啊。嗱，如果你话啦，嗰个老细就话，喂，呢、这、一个只不过系一个个别员工嘅问题，你喺度咁样反应咧太复杂啦，不如你都系翻去咧同嗰个即系餐厅讲啦，甚至乎如果你话佢喺呢个旅游发展局啊喺度投诉嘅话，咁你觉得应该点处理咧？系啊，如果你只系当咗佢一个个别问题嘅话咧， 咁好有可能，好有可能你就错过咗解决一个大问题或者揾到一个大病因嘅一个机会啦。所以究竟你用呢个半杯水嘅理论，除咗嚟安慰大家咧唔好唔开心之外咧，你有冇谂过佢可能都可以应用喺点样可以睇呢个问题，睇得再深入啲咧？你会唔会永远都只系睇到嗰杯水上半部分咧，冇咗咪冇咗咯？做咩啫？唔系嘅，其实你仲要问一个问题噶，嗰半杯水点解会冇咗嘅？佢系俾太阳蒸发咗啊，俾人饮咗啊，定系你偷工减料斟少咗俾我哋咧？系啊，不过如果你拍拖嘅时候，你用呢个半杯水咁样玩落去咧，我谂你就好难可以幸福快乐，因为你会打烂沙盘问到笃。就嚟放 lunch 嘅时候，你自己斟半杯水出嚟，你可以重新望一望呢杯水，究竟我哋今日过嘅时候，要用一个望住上半部分吉咗嘅地方你去谂问题啊，定系谂埋下边仲有水嘅地方咧？仲系要谂一谂，咕咕咕咕咕咕咕，究竟边个饮咗我半杯水咧？吓！ 二台通识六十秒。 翻到 office， 除咗老板同埋同事之外，对得最多嘅就系个电脑 mon 啦。 系啊，所以点样正确使用显示屏幕设备系非常之重要噶。理想嘅观看屏幕距离大概系35至到60厘米之间，屏幕嘅最顶一行字最好系略低于视线嘅水平。 另外，我都知道屏幕应该显示出清晰、分明同埋稳定嘅影像。如果屏幕开始老化，令颜色同影像变得模糊，就应该尽快更换屏幕，同埋应该调校屏幕嘅方向同斜度，切合使用者嘅需要。仲要调校屏幕至一个能够让使用者舒适咁观看嘅角度。 唔单止屏幕，键盘都应该可以俾使用者调校斜度，而键盘同滑鼠应该放置在大约手踭嘅高度，咁先可以令使用者用一个正确嘅姿势去工作。键盘前面应该有足够嘅空间嚟承托双手，有需要嘅话可以考虑用手腕键。 除了部电脑，工作台的设计都很重要的。例如工作台下面应该有足够的空间去给使用者容纳和伸展双脚。 座椅方面应该要选用可以调校高度的座椅，等使用者坐在这里的时候，大腿能够平放，小腿垂直，双脚可以平稳地搭在地上。 而座椅要有稳固的底架和五点座脚，那就可以减少座椅翻倒的机会了。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吹发回人啦吓。 好，我今日其中一单新闻开嗰阵时未话咧，40年前嘅嘢你记唔记得？ 系啊， 今次都系40， 系 不过同40亿有关。 40亿 系啊， 如果你真系有40亿，或者你有一个嘅物品或者一堆嘅物品啦，加埋有40亿咁。 咁多 嘅咧， 我咁贵啊！ 你哋会点样处理去保藏？ 我哋都系嗰句啦，究竟40亿有几多个零咧？咁 系咯， 真系唔知道。 你去中环望一望佢嗰啲大厦咁咪有咯？ 我咩啊？咩先？ 即系成栋大厦噶咯？你谂起就会系咪？ 我结婚嗰时嗰对龙凤额啊，我都摆喺保险箱啦。 我以为你话你都有40亿添嗰度啦。 你阿妈系贴咗40亿去嫁你出去啊嘛？系嘛？ 唔系啊，即系我意 先话嗰对龙凤胎有几多嘢自己钱啫？我都摆喺保险箱，跟住我放40亿啦。 40亿大概就有八支益力多咯。 哦，系 食乳酸菌嚟嚟讲 系咯，数量咪大概差唔多咯。我会摆落雪柜咯。 你有40亿可以摆喺边度？真系唔知，即系亦都估唔到自己会有咁多钱。一定银行咯，我会觉得 系咪啊？即系应该咁收埋啦，系咪？嗱，因为琴日咧就喺呢个油麻地区， 真系发生 嘅发生咗一个爆窃嘅案件咁样。 佢嗰度嗰啲财富可以摆喺栋楼啊？你明唔明啊？ 系啦， 摆地皮啊，成日都讲喺地皮唔知几亿。 真系 嗱，就有人咧就报称啊，唔见咗嘢，因为有人打劫。咁如果即係嗰個地方係裏面啊，即係其中一個單位入面啦，即係收埋一啲四十億嘅珍藏嘅話咧，呢一位嘅疑犯啊嚇，而家未捉到㗎嚇。因為現場咧，警員係發現一支嘅螺絲筆批，同埋一支嘅鐵筆，就叫開咗棟鐵閘同埋大門啦。 咁好快啫喎！ 咁跟住咧就係啦，都幾快嘅。跟住咧就喺入邊度打劫，即係衰嘅，打劫人哋。 哦，咁得啦，唔得啦。 呢一位咧住喺裏面嘅朋友咧，佢就話佢入邊咧收藏咗啲乜嘢咧？ 係啊， 包括有毛澤东真迹的论古诗词手稿、 okay. 价值是20亿的。仲有即係佢話，另外咧亦都有啲文革時期嘅郵票， 係， 所以嗰樣嘢咧夾夾埋埋， 係 啦， 花瓶啊， 夾夾埋埋，佢話係收藏家嚟嘅，佢聲稱咧就係損失咗40亿元。 哇！佢保守咗，我覺得， 因為仲要經過拍賣啊，仲要經過成咁啊，你唔知噶嘛。 即係如果你講到又有係咯，又有毛主席嘅手稿，仲有文革時期嘅嗰張郵票，嗰張郵票都好出名噶，全國山河一片紅。就係嗰陣時咧，有一個台灣咧就冇郵到，所以咧就搞到嬲豬啊，全部都收翻翻嚟，絕咗版噶啦，錯體噶， 錯體限量， 錯體限量絕埋版噶啦，仲要係加埋咧，即係而家政治環境之下咧。四十亿 暴升嘅应该系咪？ 保守嗱， 我逐个讲嘅，因为咧佢哋有问翻一啲嘅收藏家，即究竟喂，我哋真系唔知啊，匿文啊嘛，系咪先？古玩啊，嗰样嘢系咩都唔识嘅，真系。所以咧就头先阿豪仔你讲过嘅咧，嗰个 邮 票啊，全国山河一片红啊， 冇错， 就系因为咧里面咧又系有台湾冇邮到红色啊，各样嘢咁样啦。系咪几年之前嘅拍卖会咧，系以1380万元成交？ 喂，佢冇讲大话，佢而家就估价2000万。人哋成交都千幾萬， 所以嗱，呢個 接近喎，即係雖然佢個接近極都爭咗幾百萬啦嚇，都 OK 嘅喎。但係講幾年前同幾年後嘅升值咯。 咁至於毛主席嘅真跡究竟係值幾多錢咧？咁樣有另外一個收藏家就話啦，其實未聽過佢嘅真跡咧係高到20亿元嘅。佢話咧，其實毛主席咧都將留低好多嘅墨寶啊、手稿啊、詩詞啊，流傳數量都多嘅一。一般咧，但係個價值其實都高嘅嚇，一般係價值都幾十萬㗎。 喂，幾十萬同二十億爭好遠。 係啦，有資料顯示， 心目中佢對於佢嚟講係 無價嘅， 冇錯，無價 係有價嘅，但係好高價咯。 價定喺自己心中啊，即係在心中啊。佢話三年之前咧，香港有一個嘅拍賣行咧，就係呢個嘅倫敦啊，拍賣咗一張咧毛澤東嘅手稿啊，係喺佢咧1975年時候嘅一啲筆記嚟嘅，成交價同20亿相比咧， 爭幾多？爭少少啫，係咪啊？ 啊！睇下你嗰個少少係點為之少少咧？ 因 為三年之前拍賣價咧就係70万零4千元英磅， 好接近英磅喎， 都700万 啊！700万同20亿究竟又係爭幾？ 四捨五入， 四得個四，五得個五， 即係一樣啦， 三差無幾啊！ 同嗰啲收市點一樣啫嘛，每一點就係60000啊嘛，咁咪捉成上去咯。 係啊，四捨五入啊，我有45元，我都話自己要100元啊。 佢會唔會值40亿嗰個？即係係佢。覺得係 總值嚟嘅呢個， 嗰個感情啊， 係啊，無價啦，總之就係 啊，即係我哋有14亿人嗰個感情喺裏邊，仲有咧 啊，咁唔係大概係呢一啲啦。但如果係嘅話，就要諗下一樣啦。如果真係 保險有冇 啊？保險啊，唔知有冇。但如果你真係有成40亿嘅寶藏啊，你會唔會擺喺一個油麻地嘅大廈入邊？ 會， 你會點解？ 但係問題我都係我屋企嚟， 大隱隱於市。正所謂越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冇人會知道你原來收埋咗寶物喺嗰度啊！ 我求其攞佢嚟包住一啲嘢咁樣，係咪先？ 敢冚珍珠喎，邊個知啊？真係 保安，起碼佢就講咗呢一句説話，佢就話其實咧，平時咧都唔係好見到呢一位嘅事主咧出入大廈嘅， 佢又講到翻大陸噶嘛，係咪？ 係啦，喺內地居住嘅。咁啊，至於呢個大廈咧，就被報稱啦，係屬於品流複雜嘅，有人經營色情架布，亦都有人咧懷疑喺單位。 里面就开到嘅。 系啊，就越危险嘅地方越安全咯。 先咪话咗咯。 系啊， 你谂住喺 而家仲话到俾你知唔安全咯，冇晒一支螺丝批啊，同埋一个唔知乜鬼嘢叫开到啦已经。 但系问题系咧，即系咪真系要调查啦？当然。 啊，当然。 即系嗰个单位嘅涉事损失咧，系咪有目标嚟去即系去？ 唔系，其实而家佢聪明噶。 定系佢本身真系我嚟打劫谂住。 佢话俾人听，而家呢度值40亿就安全啦。咁咧，嗰啲賊咧知道咁值錢咧，佢就唔會亂咁抌啦嘛。如果唔係咧，見到求其將郵票劈咗，咁點算咧？ 其實佢識偷都真係識貨。 係啊， 所以咪話 有機會，我哋可以喺二叔公嗰度咧揾翻呢幾個寶物。大家準備睇新聞啦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9宗确诊个案，其中5宗系本地个案，同早前其他个案有关，并冇源头不明个案。截至寻日，累计有4984宗确诊个案。一名男子涉嫌去年聯同其他示威者包圍灣仔警察總部和毆打一名便衣警員，其後被起訴。今早在區域法院被裁定一項暴動罪和一項普通襲擊罪成立。案情指被告涉嫌在去年6月26日聯同其他示威者包圍灣仔警署，期間毆打一名便衣警員，曾經在去年11月缺席法庭聆訊，其後承認沒有合理因由而並沒有按照法庭指定歸押罪。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到湖南考察調研。央视报道，习近平在深州市沙洲瑶族村的时候表示，因为有老百姓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才有光荣历史、辉煌事业。共产党坚持为民本色，说到做到，形容党员有一条棉被，亦都可以分半条给老百姓。建党近百年不忘初心，老百姓将共产党看成是自家的党，是老百姓的党。习近平又到深州市一间小学和上思政课的同学交流，他表示红色基因要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会在今日的青少年一代手中实现。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表示近年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总体态势良好，批评国际一些势力抹黑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工作。白皮书列举多项数据讲述新疆劳动就业情况，其中去年的就业总人数大约是1330万，较2014年增加 17.2%。 新疆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等的机构，即是外国传媒所指的再教育营，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和增强就业稳定性。另外亦都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和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白皮书批评国际一些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反华需要，无视新疆为保障人权所做的巨大努力，肆意炒作所谓强迫劳动问题。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听日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个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7点，跌397点，总成交金额69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5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ESR 系报23.15，跌1.6。腾讯控股524蚊，系跌10.5。中国飞鹤18蚊，跌8.2。小米集团系报21.4，跌1.35。阿里巴巴267.4，跌5.6。美团点评240蚊，跌8.2。比亚迪股份106.8，升3.2。中国平安81.3，跌9.5。京东集团287蚊，跌11.4。盈富基金25.1，跌3.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11，瑞士法郎0.913，加元1.323，人民幣6.778，英磅對美元1.292，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69。日經平均指數報23,331点，跌143点。港金現價報17,94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9.44美元，卖出194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睇见香港的医护人员为我们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他们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在家里才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动漫迷的最爱，跨越4个10年的动漫主题曲流行榜。一起用音乐重温动漫的精彩片段。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动漫主题曲流行榜倒数特辑。 又突咗出嚟啦！ 讲咩啊？ 豪仔啊，柜桶用完删翻好佢。仲有啊，豪仔，唔该你换个条啦，失礼啊！ 又点啊？ 条电线啊，披晒口啦！ 好彩咧 ，office 啊，有你哋两位咁有安全意识嘅同事啫。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全剧。 office 环境整齐啲，做嘢就会安全啲。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今日 office 得翻我一个喺度，老板同啲同事出晒开会，发达啦！呢啲机会咁难得，我冇理由唔好好把握噶嘛，梗系要做啲平时冇机会做到嘅嘢啦。诶。唔好乱谂嘢，我系讲紧唔打机唔睇波，对唔住自己啫。 阿文，今日咁好嚟探我啊？ 哎呀，唔好意思啊，田老板，我前排比较忙啊嘛，今日先有机会嚟参观你间 office 啊。哇，田老板真系呢几年越捞越掂喎、啊，间 office 啊越嚟越大，生意啊梗系蒸蒸日上啊，厉害啊！ 多谢多谢，哎呀，正因为生意越做越大啊，我对办公室嘅工作环境啊越有要求啊，啊咁啲员工啊先做嘢会更加顺利，更加落力噶嘛。 我几时都赞你田老板咁关照啲伙计啊，真系好老细啊你。 客气客气，谦鸡嘅谦。 打死你！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 曾少雄， 仲打死你啊！快啲啦！哎呀，过关啦！ 曾少雄， 喂。系田老板， 系 早晨啊！ 早晨啊！ 你唔系今日唔得闲翻嚟噶啦？ 我几时翻 office 系咪都要问噶你啊？ 唔系，即系你大好假期，点解佢浪费咗你翻嚟同我哋呢度喺度吓？系啦，唔系即系我唔好意思啊，唔系即系 唔好意思，阻住你过关啊！咁啊，咁得闲打机，即系我叫你做嘅嘢啊，你做晒噶咯嗬？ 争差唔多啦，我冇屎噶啦，争少少噶啦，系啦。啊，系啦，老板啊，你隔篱嗰位系边个嚟噶？ 啊，呢位系阿文啊，佢即系我哋好 friend 啊，所以我叫蔡文啫。其实佢系叫蔡主任嘅，佢系注册安全主任嚟嘅。我叫佢嚟就帮我哋睇下 office 咧喺啊职安健方面有冇啲乜嘢咧做得未够好嘅。 哦，哎呀，原来咧、 啊、 我哋真系、 啊、 我哋种族共融都做得几好的。蔡主任一睇就唔知佢广东话正唔正。蔡主任啊，你好啊， 你好啊， 哇， 阿豪哥系咪啊？系咪？豪哥仔啊， 好正啊！你讲广东话，蔡主任真系睇你唔出，我嚟咗香港几耐啊？ 我土生土长啊，吓你呢位伙计咁得意嘅， 系哇！ 你 见 到 佢 都客 气 啊，赞真唔知系赞人定系责人嘅。 田老板啊，喺你英明领导之下咧，我哋公司咧就点会有嘢做得唔好先得噶？如果唔好嘅公司生意都唔会一年多过一年啦 ，office 都唔会越搬越大啦，我部机都唔会越大。 小豪哥哥啊，真系啊，你咁啊，此言差矣啊！田老板啊，系真系。你唔好介意我直话直说啦， 你讲啊， 有碗话碗嘛。 啊，呢啲广东俗语你都识嘅？ 喺呢度我觉得咧， 系咩 in Hong Kong 啊，阿豪哥啊，哎、你打机打上脑，打到定话打坏脑啊吓？ 点啊点啊，你继续讲啊，蔡主任。 唔该晒你啊，田老板帮我澄清啊，不过我啊， 失礼啊嘛， 我啊觉得呢度诶，企喺度耐咗，越嚟越唔自在啊，唔知点解。 你唔好吓我啊！但你唔好成日捉住我只手先得噶，蔡主任啊，真系。 系乜你咁讲啊？ 咪就系咯，你 feel 到有污糟嘢咩？ 喂，阿曾小豪，你啊可唔可以唔好讲埋啲咁无聊嘅嘢？咩污唔污糟嘢啫？最污糟嗰个咪你咯。 头先我冇讲过嘢。 佢污糟噶，田老板。 头先我冇讲过嘢，你信唔信啊？ 嗱，你再系咁样喺度 吓麻麻麻麻啊嘛。 蔡主任好严肃嘅，佢做事好认真噶。 系啊， 睇得出睇得出。唔系， 我可以咁同你玩，你唔可以咁样同阿蔡主任玩啊？ 哎呀，我哋几时候同你玩过先得噶？你唔出粮俾我就玩我啦！我觉得周身唔聚财喎，而家 嗱你都唔聚财咧，我啊觉得就唔自在啦，系因为我觉得呢间啊吓办公室啊，好似系有啲混乱、啊、 乱，冇理由噶、啊，蔡主任。我哋呢啲辦公室嘅關係咧，頂天立地，好簡單嘅啫。話一就一，話二就二，收工就收工。我哋唔會同老闆咧亂搞啲乜嘢嘅。office 又整齊又乾淨過屋企好多嘅，點會有混亂先得㗎？ 你講啲乜嘢啊，曾小豪嚇？ 啊，唔通我想話你亂咩？ 阿豪仔，係我意思又唔係咁。其實 office 咧係唔應該咁亂啊，係混亂啲嘢亂劈啊。如果唔係啊，可以有意外啊，你知唔知啊？ 曾小豪，你聽唔聽到啊？平時我同你講嘅時候，你又當我耳邊風嚇。而家蔡主任啦，嗱，不如啊，蔡主任。你讲多啲俾佢听，等你啊可唔可以好好咁样教育我呢个咁嘅员工？佢真系缺乏呢方面嘅能力同埋知识噶。 长唔长噶？使唔使揾张凳？我哋一齐坐低先啊！ 得冇问题嘅，得噶啦，唔使坐都可以噶啦、 哦、好啊！ 不如就由柜桶开始讲起。 系、啊、真系好啊！连三个柜桶佢都冇手尾。 唉，所有柜桶开完之后咧，你一定要删翻埋佢。你唔可以好似依家咁啊，仲新四分一出嚟啊，整亲人啊，整亲自己啊嘛。 唔、哦、系、哎、蔡主任，呢、這个其实系北欧建筑风格。你唔觉得个柜桶好似同你打招呼、伸条脷、同你 say hi 好开心嘅咩？ 乜欧啊？ 北欧。 你作噶？ 哦，系啊，头先讲得就未删啫，呢啲嘢，哎呀，你冇相干啊，系咪？ 哎呀，乜冇相干啊？如果个柜桶啲门闩唔好啊，其他人啊唔为意撞埋去啊，好易受伤噶嘛。 诶、自己冇手尾啊，吓、啊、撞亲自己就唔怪得人啫。咁其他同事唔小心撞到个柜桶啊，咁你怪得去咩？曾小豪吓、啊，所以唔该你啊，要有记性啊，要有手尾啊，用完柜桶一定要闩翻好。Do you know？ Do you understand？ 哦，我下次咧会同个柜桶讲拜拜嘅啦，拜拜柜桶，我哋而家 要 收埋啦，拜拜柜桶，我又要开翻你出嚟啦 ，hello。 啊，蔡主任啊，除咗柜桶之外咧，仲有啲咩要特别要注意嘅咧吓？可唔可以话俾我呢个同事听？ 真系都唔使攞个罗庚出嚟啊，就知啊，文件柜啊吓。要留意重的或者是容易打烂的物件应该放在柜下面，放那么高，真的文件柜的负荷千万不要过重，特别是那些没有伤死在地板或者是长的文件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上层摆得太多那个重量的话，那个柜很易失平衡，好像人一样。 哎呀，我扑下来了，哎呀哎呀， 而导致整个柜就跌下来，在附近的人就有可能被冧下来的文件甚至整个柜系整亲佢， 你可唔可以正经少少咧？阿曾小豪， 系啊，蔡主任啊，你知唔知我老板咧成日借鸡衣咧，就话失平衡咧，拉落嚟啲新同事度，所以我哋好多同事翻唔够两日就走咗噶啦。 乜田老板系咁嘅人嚟嘅咩 ？Hello， 系啊，生挨细你， 喂， 真系唔系啩？ 蔡主任，你讲得好啊，好明白，好清楚啊，曾小豪。嗱，一阵麻烦你将嗰啲嘢重嘅文件咧，同埋一啲咧容易打烂嘅嘢咧，就攞翻落嚟啦。啊，攞喺边度咧？啊，摆喺应该下层嗰度，知唔知道啊？ 我执， 唔通我执啊？ 哎、 全部你高嘅嘢都摆晒喺上面吓、啊，你就你自己方便，有冇顾及其他同事啊？你 唔系我确认啫嘛，我正想话老板你英明啊嘛，梗系叫我执啦，唔通你执咩？你条腰都弯唔到啦，你都冇腰咁，梗系叫我执啦，你做得好好啊！ 系阿豪哥仔，你真系嗱嗱声就执翻佢，唔好整亲人啊嘛！喂，另外田老板 吓， 点解啲电线咁旧啦？你仲唔揾人换咗佢咧？ 蔡主任，蔡主任， 做咩啊？ 嚟嚟嚟，我细细声话你听，呢啲系新换嘅旧电线嚟噶。 点样话？ 唔算旧噶，系新换嘅旧电线啊！田老板咧话呢啲已经系最新噶啦，五年前噶咋？佢话再换新就好嘥钱。 嘥咩话？好嘥咩话？ 好嘥钱啊！ 咁都悭？ 好熟嘅咩啊？蔡主任，你同我同事吓倾咁多物计嘅你啊？ 我哋喺工作安全上面系有共同嘅嗜好嘅啫。 系啊，豪仔，你大声啲讲嘛，即系引起阿田老板。误会啦，真 系 有够意思。 田老板系啊，系啦，系啦。 平时电话出新款，你又即时换嘅吓 ？Office 啲电线咁旧，你唔换，你唔系帮我悭钱啊？你系喺 Office 埋下一个计时炸弹啊！ 原来系你啊，豪哥仔， 你话我悭钱，你又似你啊？ 老板，你真系啊！蔡主任唔嚟咧，就你做丑人嘅。而家我喺度就我做样衰个反派。 你唔系咩？ 唉，好啦，做员工嘅硬食啦，系。我系我衰、 啊，叫你做嗰时候你又唔肯啊，就借啲嘢啊。 仲有咩啊？你数埋我啦。 曾小豪，嗰啲电线啊，同埋电器设备啊，要话揾呢个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啊，定期检查同埋保养噶嘛。如果发现电器啊、设备啊已经有损毁啊、损烂啊、出烟啊，或者有火花又或者有漏电嘅情况， 咁 点做啊？要即刻停止使用啊！向雇主报告，有冇向我报告啊？任何损坏啊或者故障情况，我冇收过你任何一啲咁嘅。话俾我听 ，report 翻俾我听啦。 你成日同啲雀友打牌都唔翻嚟公司巡查，我点同你汇报啫？ 咁仲驳嘴？ 你上次话我 send message 俾你啊，令到你食少咗 poly 咕哩咕啊，我翻到嚟就真系俾你啊。 系咩？两姊妹系嘛？仲要翻，仲要啊贴上呢个不得使用啊嘅警告告示啊，以防止其他同事误用噶嘛。你有冇做好啊？你系做咗，但系冇做好啊？ 得，仲有噶，田老板。 点啊？ 系仲要咧立。即马上即刻啊，要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嚟维修佢啊，修理翻佢。如果唔系啊，后果可以好严重嘅，你知唔知啊？呢啲啊钱啊，绝对系唔悭得噶。究竟系你悭定佢悭啊？ 梗系我叫嗰啲同事去做，佢冇去做啦，跟住就话我悭钱啦。听到未啊，曾小豪？一阵揾人嚟啊检查同埋换埋佢，唔该你。 知道。 唉，既然系咁啊，不如一次过将部影印机搬去另一个地方添啦。 点解又要搬呢？摆近啲方便嘛。 咁又系，点解要搬呢？吓，蔡主任， 你睇下先啦。其实影印机系应该放喺啲通风嘅地方嘅。你哋两个，哎呀，真系乜鬼嘢都唔识嘅。唉，因为喺使用影印机嘅时候，有机会产生大量嘅热能同埋有害气体，你哋知唔知啊？ 哦，系吗？ 呢度又唔通风， 即系唔通气啊！ 系啊，唔通气啊！ 唔通风啊，问题 啊！你哋一日对住佢成八个钟啊，真系你哋惊唔惊啊？究竟 我 真系知唔知惊字点写啊？ 都唔知有事。 我系冇留喺 office 八个钟嘅，我通常出去食。 你大声啲啦！ 你咁讲我就真係驚啦，今日得我一个返工啦，听日等其他同事返嚟呢，我哋一起搬到一个呢通风良好嘅地方，譬如搬上天台应人啦，好唔好？ 好，通风气好㗎。 唔係呢个天台呀、啊。 哦，天井。 哎呀，你听到蔡主任咁讲咪好囉。係呀、啊、天朝添呀、啊。啊，執得个 office 整齐干净呀，大家做嘢先做得开开心心㗎嘛，係咪？啊，蔡主任今日真係呢好多谢晒你俾个机会我请你食 lunch， 真係当我多谢你呀，真係教好我呢个员工呀、啊。 啊！请我食 lunch 啊！诶、哎，多谢晒你，田老板。 唔系啦，哎呀，我哋系 friend 嚟噶嘛，文系咪？ 田老板啊，我今日带咗饭，田老板你先话嚟请食饭，咁即系咁啦。盒饭咧，我留翻今晚食啊。田老板，我哋去边度食啊？ 食隔夜餸唔好嘅，即时食噶。我同阿蔡主任去食得噶啦，话佢麻烦嘅真系，执好 office 先啦、啊、你。 环境整齐啲，做嘢就会安全啲。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收工前呢，即係大家想准备放 lunch 之前呢，真係要订低一个问题问大家呢、你左邻右里附近前后街坊呢，有冇人睇过嗰套呢天能啊？ 我唔知道，我有几多朋友都睇咗、我自己都想睇，希望有时间可以快啲 睇。咁然后第二个问题就问啦，佢哋一般系睇几多次？ 即系先睇得明啊，系嘛？ 都未必明噶，但系佢哋最少会睇几多次咁样。 嗱，我有朋友咧就系话唔明嘅，有一啲咧即系唔系唔明，完全唔明，有啲咧就系会觉得咧。唔係、你相對於可能如果你有睇開佢嘅電影，可能之前嘅 Inception 啊、潛行空間啊、Interstellar， 我真係唔記得個中文名係乜嘢啦。即係如果你睇到咧，其實都係嗰個套路啫。嗱，有啲講到自己好犀利嘅，點會睇唔明啊？都個套路呢、個啊，屬於容易明白嘅電影啊。咁 我未睇嘅。咁咧，我 friend 咧，琴日有幾個喺個 group 度咧都討論咗咧，真係犀利。佢話佢睇完一次啦，有個就話完全唔明。另一个就话我大概知佢个方向，不过细节 真系拿捏唔到， 系啦唔明。然后咧 即系 嘅 老细讲嘢， 唔系老细讲嘢你唔听系另外一件事嚟嘅，所以你唔会明白。 唔系老细讲嘢你大概知道方向一定系正确嘅，只系执行细节你唔明啫。咁系啦，系啦。咁咧，但系佢哋话俾我听咧，佢哋嘅朋友啦，即系大家 group lunch group 咁样咧。好夸张喎！有人话咧睇咗四次， 咁快已经睇咗 四次。佢话系冇办法控制嗰种嘅冲动咧，就话我唔得，我要去再睇多次，因为完全系佢讲乜， 因为唔明，但系都会觉得好睇，所以先至会再睇嘅啫，系咪？ 四次好夸张， 好夸张，即系一般你就唔会应该咁讲。平时咧，我哋如果唔中意嗰套电影，或者你觉得佢系烂片咧，你话都唔知讲乜嘅，跟住就关灯就走噶 啦 嘛。但呢一套咧，你见到咁多唔同嘅影迷咧。冇一个咧就话哇烂到咁唔知啱乜啊，算啦，唔系，哇佢哋竟然咧就开创 好睇嘅， 好睇啦，但系又好矛盾嘅， 定系嗰个人打发时间啊？ 明明睇唔明嘅，但系佢哋都已经会觉得话咧，即系嗰个感觉俾到佢哋咧就 系 好睇，所以佢哋咧讲笑咁讲咧就话呢套戏票房一定好啦，每人睇四次，你唔睇四次都唔即系 get 唔到啊！ 但系两边讲，我见到咧佢哋嘅影评咧都唔系一面倒嘅，有啲咧就会觉得咧即系以呢位大导演啊Christopher Nolan 啦，即系头先我讲嗰个电影啦 ，Even 啊，即系蝙蝠侠啊，佢都有份拍摄过嘅咁样，拍咗好多好精彩嘅电影啊咁样，但系就觉得呢一部咧，唔怪得知喺疫情底下都要上啦，因为咧就会觉得咧，因为呢排冇乜片去争啊，即系觉得咧嗰、那个水准咧同之前咧未必系一样咁高嘅，但系即系讲真，你真系中唔中意呢一啲咧，自己喜好嚟噶，冇得讲。 你咪话咁佢咁铺咗出嚟之后，佢真系有人睇完又再睇，睇完又再看。再睇完又再睇喎、 同埋咧，我最中意咧就系咧啲传媒咧，即刻咧就统计埋咧其他嗰啲咧，即系睇到你晕啊！佢形容咧就话嗱， 睇极都唔明， 冇错， 睇极都唔明嘅电影。系啦，我有好多喎、 啊。你啦，我啱啱想讲， 你天生异品， 佢 IQ 博士都唔明噶。 佢最劲系咩？佢自己边部唔明，佢都唔记得。 系啊，冇错。 佢点觉得咁明？我想话你俾个例子我，你都俾唔到。 我举到例子 喎，系咪 ？IQ 博士我真系睇唔明， 系犀利。 我唔明点解佢 pat 会嘥个脑。 咁咪又讲到， 我记得，因为 Inception 有其中一套 嗰条陀螺，嗰条陀螺，嗰只陀螺啊嘛，系咪？ 究竟系代表系现实定系梦境咧？ 冇错，咁呢个亦都系被有啲人咧就票选，就话咧九套咧睇到你轻机同埋烧坏脑嘅电影， 咁犀利。 其中一套咧就系Inception 啦，咁啊呢个亦都系佢话系啊呢个咧真系好难去理解咁样。咁 其实呢个唔系好难啫，讲真。 唔系啊，即系话。大家拗啊，你拗嚟拗去咧，都冇人可以咧俾到一個咧， 即係譬如頭先嗰個問題，最後尾係現實定夢境啊？嗰個故事，咁但係呢一個就係個導演高手嘅地方，等你哋可以討論同諗咯。係 啦，嗱， 好啱定唔啱？ 另一套咧就頭先你講嗰套啊，《星際啟示錄》 啊，《星際啟示錄》 係咪即係話去到五維空間嗰個啊？ 又上太空又成， 即係上太空嗰個人咧跌咗落去嗰個唔知咩宇宙， 你唔好嘗試去講個劇情係啲乜嘢。 我唔 記得咗， 係 啦， 你講嗰套同你諗緊嗰套。都未必一樣嘅，我點答你啊？添 係咪應該佢最尾咧就入咗嗰本書咧？跟住咧個女喺出邊咧，跟住佢係喺個第一個世界。 爸回憶嗰個咧，係啊，好勁噶啦！佢已經呢套又係癲咗咁 樣。 但 係 呢個我唔係好喜歡 我 自己喜好嚟嘅， 喜好嚟嘅。咁跟住咧，然後有另一套咧，呢個都出名嘅，就係嗰個叫咩《死亡魔法》啊。死亡魔法，我睇下佢嗰個英文應該叫翻 做。因為佢譯咗大陸名或台灣名，你唔知佢講乜。 又點讀啊？喂，呢個喂。 係啊。 我未睇到 死亡魔法下 边 嗰度啊， 下面嗰度你讲咩啊？ 唔系喎，下面未， 我未睇到啊，下面 opener 咯， 唔系啊，呢度啊，呢、啊 哦 這个啊， 哦。 冇埋啦，你咁多啊！呢個係中文譯名嚟嘅，係 係 由 Prestige 係咪嗰個咩？ 係啊係啊 係啊！ 係啦，咁 都 係 基斯 道 法 羅 蘭 嘅，係 啊，亦都話咧呢一路蘭啊，亦都話呢一套咧又係勁燒腦喎。 即又係佢 嘅。佢話因為咧真相令人絕望啦。佢話咧有啲影迷咧，佢話十年之後咧再揾翻咧，覺得原來有啲細節咧係令到佢重新推翻成個劇本啊。 其實有冇啲破解嘅？即係話其實有啲位咧， 但有陣時候點解一定要？系 冇错， 即我自己觉得一套电影或者一个艺术品咧，就 系、 是、有得俾你谂 留白， 系啦，呢、這个先至高啊！即系咩都话条肠系点样啊，入边有几粒脂肪啊，都讲埋出嚟嘅话，未必好睇、啊。 其实呢啲你哋女人最熟悉噶啦，个男人打烂沙盘问道督嘅时候，啲女人通常都话 冇 嘢解啊，走咁啊，走咗噶啦。 冇啊，临放工之前大家即系 捂住 个 胃 咁 啊， 系咪先？ 你 哋咩 都放工啊，放工啦， 好啦，有啲咩烧脑嘅，翻戏院睇啦吓，听日再见， 拜 拜。